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钱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呢，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热辣辣嘅星期一早上，我系小张张， 我系锐仔。 剧短篇宫廷剧，皇帝有一日听完我爱妃唱歌之后，就问小桂子：爱妃唱得好唔好？小桂子答咗一个字，跟住就遭杀头。点解？ 答咗一个字，跟住就遭杀头啊！ 系啊，皇帝即刻 咁一定赞噶啦，系咪？ 推咗去斩。 哦， 唱得好唔好？ 系啊， 佢哋答咗一个字系咪？ 系啦，咁即刻推咗出去斩手啦。 哦，斩 斩啊，唔系 一个字啊。 嗯， 喂，爱妃唱歌一定话好噶啦。 三， 推咗出去斩。 二一， 好， 唔系，佢答斩。 我斩。 你自己作噶？ 你唔好理啦， 似系你啲功力咯。 你觉得点啊？ 争 佢点会啊？ 喂，咁嗰啲嗰啲系咯，我一嗌佢就话争， 都几好，都几好。喂，热对跳舞啊，酷热天气，今日新人三二度气温，水量湿度70%，一个礼拜的风骚范围开始。 我觉得你都可以咩咯？ 咩啊？ 拉出去争， 马上。星期一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低风骚爆人。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在0940已经生效了。 昨夜他穿着黑丝袜进我梦，梦中音乐可冲动，他扭出火花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 哥哥张国荣嘅呢首热辣辣啊，十点搭三。今日天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未来数天大家都可以谂住嘅天气都系差唔多啊。天晴同埋持续酷热啊。星期二、星期三，局部地区有骤雨。 始不可终止。一足他的手指，我已经了是我我我。别偏他自居于心小，老婆匆匆一拍他即飘过，只好偏等他再进我我是我我我。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嘴巴低呼可吗甜吗，客子伤心不懂招架。嘴巴低呼可吗甜吗，客子伤心不懂招架。我这晚热辣辣呀呀，我这晚热辣辣呀呀。 Leslie 哥哥呢首热啦啦，十点十七分啊，而家热真系唔系一般的热，咁今日咧最高气温系35度嘅，咁啊尤其是咧，大家唔知有冇试过咧喺街上面行咧，会感觉咧嗰种热咧系从四方八面都好似有啲热风咧吹过嚟咁样吓，咁啊个天气都唔系以前嘅太阳啊，即系个天太阳都唔系以前嘅太阳啦。琴日咧尝试咧想晒一阵太阳啦，发觉咧原来咧唔知我身体差咗啊，定系个太阳劲咗咧，晒一阵咧已经系好似咧做嗰啲焗桑拿咁咧，即系全身咧。 你有冇搽太阳油啊？ 当然一定要搽，呢个真系而家即系啲癫嘅啦，系咪啊？如果唔搽咧，就更加对个身体唔好。都，但系我头先琴日晒咗一阵咧，我已经支持。 你咁 fit， 你有冇做运动啊？拉筋啊，咦呵呵先啊？ 点解同晒太阳有咩关系咧？ 咪热身啊嘛。 哦 ，OK，即系而家呢啲太阳咧，大家就尽 好毒啊！啲太阳 系啦，小心啲啦。呢个周末愉快嘛？ 系好愉快啊！ 嗯， 我去咗呢一个北上，去玩咗。我去深圳咧，而家咧好兴一样嘢，你哋两位有冇试过头疗啊？ 头疗 系啊，疗系治疗嘅疗。 哦，头疗。 咁呢啲你比较多。 分享啊， 我唔需要治疗，头疗即系个头啊嘛。 系 啊，治疗个头。 搞个头。 按摩就系搞个头，即系搞头发啊。 系啊。 哦，系搞头发嘅。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因为我跟啲朋友去啦。咁佢话试下，不如试下头疗。咦，我好啊，好啊。 你系咪以为聊天嘅聊？ 唔系 聊天嘅聊，你都聊好多啦，唔好聊咁多啦，你望人哋聊 无聊， 人哋聊你聊，我有几无聊，你先无聊。 系啊，咁我走去见识下啦。 我问多一句啫，嗰啲系一啲叫做按摩师啊，定系中医啊，定即系佢嘅系咩人帮你做？ 我冇查佢嘅证件， 因为咁人哋都要问你，即系人哋咪问你咯。 佢梗系嗰啲入去个铺头咧，梗系有个公仔，有啲图画，有啲穴位啊，人又应该注意点啊， 即系中医嘅，即系中医嘅 中式包装。 因为咧，我点解咁问咧？我可能都有一个蠢嘅消费者啦。我自己作为，如果又好似有少少中医包装咧，我会觉得好似 正经啲。有益啲， 可信啲， 所以佢 就可信，唔系正唔正， 所以佢唔会 拣，唔系正唔正经，系 佢唔系头疗，佢 无聊 疗， 闲疗，可信啲，唔系正唔正经， 系 你嗰啲啊可疗啦，系啦，总之可以疗就疗啦， 系你都好啦，总之乜疗都好啦， 嚟嚟嚟点啊？ 咁我就一行四人咁去啦，去试下啦，佢哋话好舒服噶，因为你。问我有冇头痛啊？我久唔久都有头痛噶， 有噶， 系人都会有噶啦。 咁啊，去啊去啊去啊，咁啊去啦。然后有四格，一人一格啦。咁入到去窄窄咁样，因为咧好多靓嗰啲咧，其实全部敷晒。 一人一格嘅意思嘅就即系好似我哋脚底按摩咁样， 系啦，佢有块钟咧，一块布帘隔住 嘅，即系嗰个间隔同埋嗰个环境 冇 错咁样。 有张床摊咗喺度嘅，咁然后个头嗰度 就瞓喺度嘅，就唔系脚底按摩咁样，就半躺 唔系，系啦，瞓低，然后前面梗系有个洗手盆咁样去帮你洗头啦， 系啊， 你明噶啦， 我明啊。 咁跟住入到去啦，咁装下环境啦，跟住佢话声散声散， 系。 你会即刻走啊！ 别有用心啊！ 讲你想点？ 别有用心，好似系你。 我冇成 日装人啲嘢， 成日成日 冇。我自拆环境啫，唔好用个装住。 你自己讲嘅。 喂，咁我想问入嚟嗰位同你讲先生，先生系咩年纪啊？咩？ 系我嗰啲唔重要啦。 啊哈！ 总之佢 想知嘛。 咁你讲嘢， 你但系投了， 投了就唔好啦，系啦，唔好嘥时间，嘥钱。 因为嗰度咧窄窄地，咁跟住咧佢铺张床啦，跟住佢叫我除咗件 T 恤。 哇，点解？ 因为惊你整污糟件衫咯， 系啊。 我洗头啫，佢话帮你按埋摩，可能咧即系会 整 埋条 肩颈， 肩颈。诶，你又知嘅？ 合理啊嘛，佢一个辩解，咁佢洗，你有冇试过洗头俾啲洗头哥哥整湿晒件衫啊？ 洗头哥哥， 因为佢要托起少少洗你， 但系洗头你唔会除衫啊？ 系啊， 大哥， 我因为有一次湿， 佢会， 我知啊，人哋唔洗佢就除咗， 我唔理，我唔理。俾啲紋身你睇下先， 所以先生先生唔好除，我要除， 你繼續，你繼續。 咁啊，除咗啦，咁我咦，張牀咧佢有塊膠喺度嘅，嗰啲包書膠咁咧， 一定有噶， 即係佢驚你濕，咁啊抹，但我咁樣瞓落去咧，我覺得污糟啊！我覺得污糟。 誒，莫非冇塊膠嘅你又唔覺得污糟咩？ 唔係啊， 你過得唔瞓㗎啦，係嘛？係 啊，無論係有冇膠，你都係咁瞓㗎啦。 跟住我話你剪，幫我剪塊毛巾。咁剪咗块毛巾， 烦嘅你， 唔系我 块毛巾咪一样， 即系佢唔中意个身体接触胶嗰样嘢， 系啊， 黐立立，黐住咁样， 咁啊， 咁啊，有啲声叽哩叽啦咁样，系咪？系好唔中意，即系有啲人玩胶袋一样，系咪？黐实啦，黐实啦，我心谂咧就系搵完未啊？ 系啊，好烦嘅，喺个袋度炒嚟炒去， 佢抄啲嘢出嚟食啊！ 系啊，跟住洗头洗咁上下咧，佢话诶帮你洗埋面好唔好？ 嗯， 我梗系好啦，包啊嘛， 包 嘅，包 梗系洗啦， 洗啊， 系啊， 跟住洗 埋对眼添， 真系又洗眼， 点洗啊？ 水啊，佢叫眯埋眼捽咯。跟住鋪一塊嗰啲叫做面膜， 系 面膜， 唔系面膜。跟住我攞塊嚟啦，跟住咧，先生唔好意思啊，唔夠張。 呢個好奇，明白啊？呢個完全明白。 包到邊度啊？咁樣 嚇， 去到鼻嗰 塊嘢嗰陣，去到 俾多半塊我好唔好？我話哦好啊， 加錢咯。 系啊，加钱 加钱就可以啦。 啊，真系要啊，系啊。咁我话咦，加咗喎，即系额头啦。 系啊，剩翻半块咧。 剩翻半块，跟住佢话 拎翻屋企咯。 唔系，剪开佢，铺落条颈 都好啊，都好啊，唔好嘥， 都好啊， 唔好嘥， 都好好啊，阿姨好啊，系啊，非常好， 做得好妥帖， 非常好。咁跟住又洗啦，又捽啦，搞成我谂大半个钟头度啦。 洗捽边度？ 个头， 个头， 头尿， 无端端又洗又捽，又唔讲清楚。嗱，唔系你 头尿， 你唔好怪我无聊，因为头先你同我讲话头尿，讲讲下又洗埋面，跟住又好似话敷埋面膜嘅。 个面喺个头度噶嘛？ 我怀疑你系有另外嗰啲揸扯都可以有嘅啲额外嘅服务。你 个面喺乜个头度先？ 咁你都 可以面唔喺个头度咩？ 如果你咁讲法，我都可以加少少彩耳啊！ 啊得喎，得我冇要到呢个服务， 唔系啦， 真系有嘅，真系 帮你刷牙咁样， 系喎，冇刷牙， 得啦，剪鼻毛 啊， 系喎， 我 觉 得刷牙 一条龙服务， 即系你洗我头啊嘛，彩耳啊，眼都搞咗啦，揸个鼻毛口， 收埋啲鼻毛佢，剪靓个山窿位。 知个心形嗰度， 先生鼻毛分不解，我中意你刷牙呢个步步 你问下佢啊嘛， 系喎， 头尿即系头部， 总之头嘅所有嘢都要整， 系嘛，唉，蚀咗啦你，咁渣啦你，做定啲功课啊！冇咪算咯，系嘛？如果有， 系我笨下都好啊， 钱就俾咗啦，系咪先？唉，喂，成个过程搞几耐啊？ 大半个钟头 咩话？ 大半个钟头 咁快噶咋？ 你收几耐啊？你个头洗完就干。 唔系一般嗰啲即系叫有阵势嗰啲按摩，起码要一个钟起噶嘛。 佢玩开嗰啲，唔系个几钟，你明唔明啊？ 我明 白。你今日我嗌你唔好带佢去啦，阿姐唔得噶，嗰啲有阵势嗰啲起码 系 坐底，你唔使去坐，唔使去坐张，我哋未讲完。 不过我以为你即系洗完头啦嘛，讲完啦嘛。喂，个疗个疗咧，即系有少少治疗嘅感觉。 系啊， 咁你觉得舒唔舒服咗？有冇轻松到啊？ 舒服喎， 净系斋同你洗头啫喎， 捻埋条颈， 咁咪系咯。 咁其实呢啲所有， 佢捻下捻下咧，就系话你条颈好硬噶。 系啊， 然后跟住又话你有火啊， 系 啊， 跟住就叫你刮痧。 系啊，跟住我唔搞啦，嗰啲我 全部都唔搞。嗰啲唔好，嗰啲唔好，系嗰啲拔罐。 系啊， 系咯， 搞好多嘢。同埋佢按块面咧，好鬼死痛。按面啊，你有冇试过 啊？按面，按面梗系唔痛啦。 痛啊！ 佢用力嘅问题啫，大力咗 按咗块面啦。 有可能加少少钱可以细力啲。 好彩佢唔系踩面， 踩背有啦。先生踩面， 我搵嘢碌。 我真系踩面。 阿朱妈，你洗咗脚未？洗咗脚未？ 我日踩面都可以試，系啊，就一嘢穿埋去咁样，哇 ，OK 喎，咪咯，即系如果你个鼻太高嘅话，咪一突伸去， 即刻平坦翻，平坦翻，似翻个人啦，即刻。 一条山根，一条山根，因为太高，所以我左眼永远睇唔到我右眼。 哎呀，你个人中啊， 即刻好翻晒， 系啊，喂，几好啊， 系啊， 收费几多啊？收费几多 啊？我百零蚊。 百零系啦，系你差唔多呢啲货仔啦， 系啊， 系啊 ，OK 啊 ，OK 啊， 我都唔使你成千几蚊，大佬， 佢 即系 Michael 玩 开 嗰啲千几蚊，可以整十次啦，可以买一个 course 啊， 佢有 两次， 佢有问我买唔买，我唔买。 但系你系咪可以下次指定另外一啲阿朱妈噶？ 我谂冇得指定噶啦， 系第二个阿朱妈，但系都系阿朱妈。 系啊，哦、因为嗰啲咧，我怀疑咧都系有客佢就 call 人嚟嘅。 系噶系噶，有啲系咁样嘅， 好少 住喺附近。 系啊， 跟住一 call 佢嘅时候，佢咧佢就会咩噶啦？佢 带埋啲菜仔嚟， 我洗埋条窗户过嚟啊！我 手上有啲菜叶黐住， 就 系 咁样咯。好多都系咁嘅，好多功能啊，其实。喂，唔系啊，喺屋企嘅话。 我知啊，系啊， 跟住嚟到呢度， 哇！你个味思啊，一样啊， 好好啊，下次会唔会再去啊？ 我带埋你， 我唔使，我因为我想同你分享一下就系我试过有一啲嘅就系滴油噶， 滴油 系啊，我喺印度嗰只都系叫做头疗，咁就系声称嘅就系可能去头风啊，又或者你嗰啲头发啊，其实咧佢就点样你瞓喺度，跟住咧佢就会上边有一个油桶，一个油桶。唔系寄信嗰啲，系啦，一个一个一个啱，跟住咧就有一个就是、有个位，有个位咧有个有个即系嘴咁样嘅，系有出漏斗咁样嘅嘢，咁啊大个少少，大漏斗啦 ，OK， 上面咧就有一啲嘅就系非常之好嘅 aroma 嘅 therapy 嘅一啲油，就嚟滴喺上面，仲有个就系嗰啲油系暖嘅，系啦系热嘅，咁跟住咧就一路咧喺你嗰啲呢啲头嗰啲位嗰度咧就一路流过，咁、 啊、 你就感觉到嘅就系嗰啲油咧，哇喺你成。头壳嗰啲位嗰度， 游走， 哇，好似包住你咁样，跟住你瞓着觉噶啦。 系啊，呢样可以 propose 俾阿朱妈。 我觉得你应该去 propose， 我以为你系玩呢一只，跟住佢重要嘅就 系 帮你不断咁样喺你个头部度按摩，用嗰啲油按摩，按摩完之后嘅话咧，哇，你洗完之后，你发觉啲头发靓啊， 正啊， 好正啊嗰个。 上面佢有冇炸紧薯条啊？啲油上面 好难讲，我闻到。 阿朱妈用咩同你洗？有冇用油同你洗啊？朱妈， 佢用番碱同你洗系嘛？ 劳工碱，劳工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消息话，政府正系考虑将自愿医保计划嘅保障范围扩大到中医医院服务。据了解，当局正系同保险业联会沟通，商讨系咪可行，具体细节未定。政府早前预计，中医医院可以喺出年年底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自愿医保计划2019年4月起推行，医务卫生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因应第一间中医医院的建设和服务启用计划，政府会适时探讨将中医医院服务纳入自愿医保计划涵盖范围的合适安排。医务卫生局已经主动联络保险业界和中医医院管治团体，促进双方沟通，为日后将有关服务纳入自愿医保计划作出准备。本地新冠病毒活跃度上升，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新冠个案近期的确有增加，院舍或者医院内亦都出现小规模交叉感染，认为最重要是分析背后原因，相信主要涉及个人和环境卫生的执行，所以要加强管控，包括加强教育，注意个人卫生。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不同药厂都有针对变异病毒株 JN.1、KP.2 等而研制的疫苗，本港都会买，预计年底到港。至于是否无了期地每六个月一次打疫苗，世卫仍然研究紧。他认为如果每人更好注意卫生，负起个人责任，社会效益可能比不断追针对新变异病毒株的疫苗更好。房屋局早前说，根据2022年统计调查的结果，30岁以下公屋非长者一人申请有38000多宗，当中一半有大专或者以上学历。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周文港说，最年轻获编配公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的平均年龄是47至52岁，换言之，如果年轻人年满18岁就轮候公屋，要排最少29年，加上又有入息和资产限额，认为此路不通。至于年轻人排公屋是否等于躺平，周文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强调，年轻人应该不断努力向上流动，有关信息必须要带出来。房委会委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在同一个节目认为，可以探讨调整公营房屋中出租和出售比例，例如增加资助出售的比例，能够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自治居所。巴黎奥运女子排球项目，国家队在小组赛三战全胜，首名晋级八强，将会同土耳其争入准决赛。国家女排在 A 组最后一场赛事以局数3-1击败塞尔维亚，国家队先以21-25失首局，之后连赢三局反胜，比数分别是25-20、25-22和29-27。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星期二同埋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795点，跌147点，总成交金额43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2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30点，跌2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35，跌1.6。 腾讯控股357元跌个二，汇丰控股63.05元跌2.7，中海油19.4跌1元，美团105.3升个三，恒生中国企业60.78跌6.8，小米集团15.6跌4.8，阿里巴巴74.65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3.32二跌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45.26，瑞士法郎0.854，加元1.387，人民币7.15，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2，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4,247点，跌1,662点。港金报22,610元，跌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37.29美元，卖出2,437.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嘅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啦，咁而家左转翻去坚拿道天桥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景隆街，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屈地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跟住同你讲翻一个爆水管要封路噶，咁喺新界区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梨木道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去机场、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隧道出口方向将军路，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上德村，同埋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娥》， 由张达飞饰演嘅女主角林雨京，外表坚强，内心柔软。因父母离异而转校，面对父亲的再婚家庭与陌生的学习环境，对未来感到迷茫，直到遇上班房坐隔离的男同学沈卷，令他人生找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娥》，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佢哋两个把声够唔够 balance 先？ 什么叫爱情？爱爱爱得亡命，想拖著你与世界比拼。平常人若果中意我是罪名，一对双恋才需否认？什么叫爱情？爱已痛怎离地？如恋情是。我怕你 唱聽和 MC 咧，不約而同都話呢首歌最需要就係 balance 兩個人嘅聲音。由於係分開錄音嘅關係啦，監製不斷提醒唱聽唔好用 solo 嘅想法去唱，有啲位需要放輕去想像融合 MC 嘅聲音。作曲編曲李惠旺，填詞林日玲，監製舒文。上榜第二個星期，今個星期上升五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位。MC 張天賦、姚卓菲，誰能避開戀愛這事情？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大家好，我係 Sam 虛。只要樂觀豁達，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諗。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翻嚟放松快活人，十点立八啦，老师啊，头先你所讲嗰啲头疗咧，其实咧，我记得咧有啲嘅发型屋啊，洗头嗰个哥哥或者姐姐咧，如果咧佢系有啲啊，唔系间间会嘅，佢有啲会帮你做埋一个头部按摩啦，甚至去到颈部，头先你所讲嘅咧，系、都会帮你按埋摩嘅。咁 你仲系念念不忘啊？ 唔系啊， 讲完噶啦， 我知道，我即系话有啲， 你想去啫，你带佢去啦。 我即系话有啲， 佢真系念念不忘。 唔系，系人都会噶啦。 唔系噶。有啲唔會嘅，即係 有 啲 有一定有。 即係我去過好多唔同嘅咧，有啲係好求其咁樣樣就算 了。係啊，係啦，當然啦，一啲係認真，一啲唔認真嘅啦。 係、啦，喂，好嗱，我想問老師，呢個問題咧就唔係笑你嘅嚇，係真係好認真咁問嘅。 你試下問啦， 笑邊個啊？ 你試下 唔係笑馬老師，我真係好想問一個問題。 好啊， 其實咧，因為咧嗱。肚腩咧呢一樣嘢咧，你係比較即係大啲啲啦嚇，即係比一般嘅人嚇。咁我想問咧，其實咧肚腩大咧會唔會帶嚟生活上嘅不便㗎？譬如話咧瞓覺嘅時候會唔會覺得佢擳住啊？追車嘅時候咧會唔會覺得佢好阻掟啊？ 我想問一個問題，你瞓嗰時候嘅話，你係咪唔可以咧就係趴喺度瞓咯？ 我未試過趴喺度瞓嘅。 係咯。即係等於大肚婆啫嘛，大肚婆唔會趴喺度瞓噶嘛， 係啊， 係啦，佢噏噏噏咁， 佢唔單止唔會趴喺度瞓啊，大肚婆佢係唔會向即係就咁瞓，因為 即係其實你唔係啊，你問佢個問題嘅話，你諗下大肚婆唔會做嘅事嘅話，就係佢唔會做嘅事咯。 但你感唔感覺到㗎？ 唔感覺到，因為其實我唔算好大，嗱，即係我唔係我，因為身瘦啊。 身手歌唱比赛， 我身体比较瘦， 第几届？ 第一届。 我都谂紧，你系身瘦， 你系身瘦第一届，瘦系野瘦嘅瘦。 都好啊，搞呢啲身瘦正我做。 因为咧有一个 食咗乜嘢？ 好啊，继续啊，继续啊，食咗冇啊荔枝啊， 系啊。 咁樣，原來咧，即係有啲內地嘅研究緊咧，就係話咧，將來可能會有一個叫做人造嘅子宮，咁咧就可以咧， 男士啊嘛， 孕育 B B 嘅，佢未必淨係俾男士，佢唔係佢 purpose 唔係淨係俾男士，可以俾男士，不過問題即係驚媽，即係有啲媽媽嘅身體可能係唔適合去駝個 B B 懷孕，又或者駝到一半咧，佢有事咁樣，佢就提早拎出嚟咧，就要擺個人造子宮啦。但係我就諗啦，呢一樣嘢如果真係要個老公，譬如未來咧就呢。六個月或者八個月係你就去做呢個孕育啦，你咩啦咁樣？又有啲男即係男人會願意嗎？或者男人會覺得呢一樣嘢好怪嗎？或者第時會令到成個人類嗰、那個而家咧係我哋同媽咪嗰個 bonding 咧係由嗰個肚裏面開始，到時就會扭轉曬噶咯。譬如你愿唔愿意啊？如果你有一 日，我愿意啊！如果我太太真 系唔得 嘅，系啦，我梗系愿意。 代母都系女仔嘛，我而家个男性，因为从来人类社 会关咩事啊？ 系啊， 关咩事？ 因为我哋未试过做呢一样嘢。 佢如果系系咪真系？ 所以我就问一个啊，你会唔会？ 我想问你呢个问题先，你呢个问题其实系有问题嘅，就系话其实不嬲十月怀胎嘅嗰个所谓 bonding 嘅话，系咪啊？个 B B 都是跟女性是有一個不可分割和很嚴重的一個 bonding 啦。咁而家佢係用另外的一個即係 人造的子宮， 人造嘅子宮 咧 嚟去 media。 咁對於個男士有咩分別？ 即係話佢可以俾個男士去陀啊，即係呢人造嘅子宮可以係女性陀，或者第時咧，因為佢都 喺我個肚裏邊。 我明啊，我明啊， 我願意啊， 幾好 啊， 咁樣唔係更好咩？ 大家分擔，大家分擔。 係咯，因為如果我 甚至乎每人四個月咁， 你得咩？ 系啊，佢又咁讲，佢个交替 啊， 交替咁嗱，因为呢个可能性而家暂时唔知嘅，佢系、 啊、 无限嘅可能性， 交替啦， 无限嘅可能性。 啊、如果我譬如话坐喺我度好嘅，咁我愿意嘅， 嗯， 系啊，因为我觉得，如果因为你佢。欸 交替我只不过是一个选择啫，我觉得就 系 话，即系从来都会觉得呢一样嘢好似系妈妈系啦，母子之间系啦嘅责任，唔好话责任啦、 嗯， 其实就系佢要嘅，即系佢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咯、 嗯， 而系男人永远都唔能够享受到噶嘛， 即系、 嗯就 是、产自之痛。 咁你不妨嘅就係話，如果你俾佢陀下嘅時候，我覺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嘅就係做媽咪嘅偉大，唔係更好咩？即係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教育嚟嘅喎。 幾好幾好，係 咪？第時你就唔好激你阿媽啦，你自己陀完之後你先知 啊 嘛。 啱啊，同意啊，同意啊。但係佢點樣生啊？都會開刀嘅咯。 我知唔知啊？可能開刀㗎啦。係啊係，因為你冇個出口嘛。 好 初 步 嘅 理論啫。 係啦係啦。 但我估應該有好多衞道之士都應該唔會咁。容易就通過呢一啲比較唔係自然嘅 方法， 呢啲咁樣嘅 幫到好多人喎，嗬，你幫到好多人，即係佢陀唔到 B 啊，或者成日所謂流產嗰啲婦女咧。你真係幫到佢哋，係 啊， 係啊，有一個 可以有下一代嘛， 係 咪？亦都可以俾個機會男性都可以參與呢個咁神聖嘅工作。 咁你咧，你願唔願意啊？ 我都願意㗎，但我驚我真係會。太瘦弱啊！ 唔系你点会瘦弱、啊？ 你知唔知孕妇咧一有咗 B B 咧，佢会一路肥，即系佢 唔系 好 多 营养 嘅啫。 系啊， 唔系 好 多 嘅 啫。 系啊， 系 有啲好犀利，有啲少少。 其实根本系唔需要奔到自己咁大嘅。听讲讲紧嘅就系话十零磅到嘅啫。 嗯， 系啊。 咁我哋 所以唔 系 好多 嘅 啫，你都有啦。 阿兰姐帮手啦。 即系其实我觉得唔。系咯，呢啲嘢 同埋你而家你话自己瘦弱啫，你有咗 B 嘅时候你就唔瘦弱啦， 冇错 啲嘢噶啦。 未来嘅世界，爸爸妈妈一齐去生仔，几好啦， 几好啊，掂晒 耶！ You break my heart.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给那些不懂爱太太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个女人要嫁给你呢？饭她们自己懂煮，衫自己懂洗，钱自己懂赚，甚至行街都有约闺蜜，为什么一定要嫁给你，然后帮你洗衫做饭收拾家务，还要照顾你家人呢？有时令女人失望的不是你没钱，而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藉口欺骗，其实很多女人都看得很明白，只是摆心不讲。不要低估一个女人嫁给你的时候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她要的只是一样东西，就是拿真心来换。千祈不要给一个女人适应孤独，因为女人适应孤独之后就不再需要你了。好多人都话女仔唔好太强、太独立、太犀利啊！如果唔系男仔就唔中意噶啦。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啦，当女人唔强、唔独立、唔犀利嘅时候，边个喺我哋最无助嘅时候伸出援手去帮我哋呢？所以有阵时我哋只能够自己坚强，喺冇人嘅时候独自疗伤。一个男人愿意俾女人多少时间，就系代表佢有几爱你啦。佢条件再好，冇时间陪你，咁都系多余嘅。如果他爱你的话，怎么会挤出时间？既然没有时间，那不如释放他吧。释放他的同时也释放自己。一个男人最大的失败就是将哄女人的机会让给第二个。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然后分开。慢慢不懂爱的人开始懂了，而懂得爱的人都不再爱了。女人对于该放手的人就勇敢讲再见，不要拖拖拉拉。如果一个男人连你的自尊心都不顾及，即使再爱他，请你远离他，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让心爱的女人受到伤害。不要讲什么顺其自然，觉得捉不住就放手吧，何必令自己委曲求全。要懂得爱护自己，要知道你受的苦、你受的罪、你受的委屈是没有人可以代替的，也都不需要受这些苦、这些委屈。千祈不要做男人眼中的蠢女人。 蠢女人只会得一个下场，布满了身心的轻伤重伤，不由己不自主再寻假象，方法已不可有思想，蠢女人所干的只会一样，每次也苦但却不懂去唱，心意一位浪子几个分享，朝思晚想朝晚想想想，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双眼似不可擦亮，是应当看清却又从来没看，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双眼似不可擦亮，又早一次多一次伤痛失望，思想，蠢女人 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石眼似不可测量，是应当看清却又从来没看，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点名？梁小章， 到。 细路长， 诶，早晨啊， 系，你咩开心啊？ 好开心啊！ 点解？ 因为呢排成日睇好多奥运嘅项目嘛， 系啦， 运动啊嘛， 所以我今日嘅主题系乜嘢啊？ 运动，动， 中国咧，其实古代已经好多运动啦， 系啊， 大家知唔知有咩啊？ 骑马算唔算啊？ 有骑马， 系骑马算， 摔跤， 曲， 踢影， 曲曲。速谷 系， 即系踢 波， 系 踢波， 仲有咧？ 踢毽， 仲有咧？ 真系有啊！ 有 陀螺，包船陀螺， 系陀螺， 陀螺系， 陀螺有， 因为我睇过有啲嗰啲古画咧，佢哋玩陀螺嘅， 陀螺好多人中意玩嘅， 好犀利啊！嗰时候 女仔喺个宫殿里边咧，都有啲女仔玩嘅， 系啊， 玩咩啊？ 陀螺咯，但系嗰个陀螺就唔叫陀螺喎，叫做乜嘢啊？ 裸陀， 另外一个名字 的，即刻你再系咁样捣乱秩序，你即刻出去防身啦。 佢估啫嘛，估唔中就唔系捣乱噶嘛。 因为你个男仔玩开嗰啲叫陀螺嘛，咁、 啊、 样跟住个女仔玩开嗰啲咪叫做裸陀螺，唔得噶，唔啱嘅。 有个裸字开头嗰啲都。 真 係 唔係咁好啊！好啊，咁樣我哋估唔估到㗎？ 聽過未㗎？梗 係估唔到啦！叫千千 千千 係啦， 千千缺歌啊！ 千千千千即係你西班牙話飲酒嘅時候記唔記得？ 千千千千 千千即係 係 啊 ！Salute 咁樣即係飲酒啊嘛！ 即係西班牙嘢你記得啦。中国嘢你 我就记得一个啫，咁记唔记到记得？ 千千 老师连半个都唔记得， 佢个来源系咩啫？叫千千唔知， 呢个唔知系啦。好 个写法点写啊？ 一千个千，千千缺个千千系啦。好，仲有乜嘢嘢咧？ 同有呢个叫 斗鸡算唔算啊？ 斗鸡算，不过唔系好普通。 射箭， 射箭有 系， 但系后来咧射箭有一个。马术都有，马球都有。 马球， 哇 ，polo 啊，系啊，系啊， 劲 啊！先讲射箭先， 好啊。 射箭咧，以前咧就好中意射箭嘅，咁但系咧，因为咧有啲地方唔适合射箭啊，例如咧室内啊，又唔 好射到人， 系啊，咁就叫做投壶， 投壶啊， 系啦， 我知， 讲， 佢有一个壶，跟住揾嗰啲箭笃落去， 系啦。唔系笃，系 掉落去， 系啦，掟落去， 系啦， 然之后得咁样，系咪？ 有次啲好似掟街砖啊，你有冇买个掟街砖啊？ 冇， 细个嘅时候有掟街砖啊，掉落去。 我知，喺度教嗰啲啊嘛，投壶。以前咧都好讲礼节，笑乜嘢啊你？ 梗系有礼节啦， 系啊， 系啊，你玩运动一定有礼节啦， 一人四支箭 噶嘛， 一人四支箭， 轮流 隔几要隔几远噶？ 佢冇讲，咁咧就主人家四支就企喺左手边，客人就攞四支就企喺右手边，个轮流掟落去，点样计分咧？你估下， 掟中个入咗咪就计分咯， 入得多咪有咯。 好复杂噶嗰啲计分， 有几啊？ 系啊，复杂噶， 你专登将佢复杂啫， 唔关我事。 佢唔系入咗就咩咩？ 系啊，唔系佢有 分 嘅，即系 第一、 第 二、 第三，系啊。所以咧，佢其实古代嗰啲咧，嗰啲运动咧，其实都我觉得几科学嘅， 系 即系佢嗰条公式，我唔知佢点嚟啦。但系反正咧，其实佢想将所有呢啲运动咧趣味化，等啲人咧就开心啲。同埋咧，因为头先我讲礼嘅啦，咁于是咧，佢哋射箭即系投壶嘅时候咧，主人家。 你先，跟住佢又你先，又搞到眼就都未开始投啦， 两次啫，推两次，第三次唔好推啦，第三次就投啦，啊，即系好似你话斋，你先，唔好 咁 话嘅啦， 因为客人啊嘛， 系啊， 咁点样计分啊？ 四支， 我估嘅就系第一投嘅话就系四分，第二投就系三分，两分一分， 倒数落 去 系咪咁啊？ 唔系。第一支入，计入或者唔入，第一支入嘅咧就叫十分， 最 十 分。 咁咧呢支第一支射即系投入去咧就叫有初， 有初 系啦，初系初心嘅初，系啊有初。 啊老师，我知道佢最高呢个系最高分啊嘛，系咪？ 系， 因为我估到 唔系第一支箭唔系 最低分啊， 中间第二支箭入咧就五分，第三。都是五分，第四支箭入咧就最高分啦，二十分。 点解咧？ 吓，呢个你叫点解？有原因。 我觉得应该第一支系最高分嘅，本来 第一个叫有初，咁第二三咧就冇名嘅，第四叫做有咩？ 有 赢， 有钱， 有中， 争少少， 有入， 有中。 有中，我有始就有终， 系啦， 有始有 初，开头就有初，跟住就有终， 冇错啦， 几好，即系人生一样。 系啊， 老师，你有冇试过掟飞镖啊？ 即系飞镖有， 其实咧第一支系最难嘅，因为你未捉摸到嗰个距离 啊， 个力度啊， 个手感啊，个手感未有啊。你哋有冇玩过呢啲咁嘅掟嘢啊？ 有， 都我哋最似嘅咧，我觉得嗰啲胶圈啊，套落嗰啲 胶圈， 类似嗰啲雪糕筒嗰度， 有个雪糕筒嘅，以前细个噶嘛， 飞落去， 一手都系嗰啲圈，咁样就飞落去，咁样就中咗个就有分咯。 系啊， 系啊，似呢个 咧就系咁样计分嘅。 咁咧嗱，佢中嗰 即系十分、五分、五分、二十分， 冇错啦，系啦，咁啊一人四次，咁啊轮流轮流抌佢，冲冲冲咁样嘅。 系 咁咧，佢有个人计分嘅、 嗯， 即系真系专人有个人专人喺度计分嘅。咁佢咧唔会， 佢有名嘅 吓，冇名， 哦、 不过咧叫做算啊， 算 术咧，咪 算术个算 系啦，即系嗰、那个咪有胜算嘅咧，胜、 嗯、 算嘅算。就是这个算啦，所以算呢其实是一个名词来的、 嗯 啊。意思就是说、欸、你中了就有算啦。 就有分啦。 就来计分啦、 嗯 啊。这个头之外呢咁仲、 嗯、 有什么游戏你们、熟悉 的。我先讲骑马嘛。 骑马一阵先。 踢波 谷 速谷 速谷一阵先讲。你讲多一样先。 讲多一样。 这个叫随缘。随是攞个手随手个随呢。随缘。其实呢同而家嗰啲運動好相似嘅，你覺得係咩？ 隨遠啊， 牛丸個丸。 就算你講嗰個馬球， 唔係， 都 係因為你揾，因為你揾 嗰 個嘢隨咗球丸啊嘛，嗰、那個丸就係 球 咯。 類似啦、 哦， 但係就唔係馬球，因為唔使騎馬啦，而家 喺 個地嗰度啦。而家其實有一樣運動好似嘅， 隨遠。 有啲人懷疑都係、這 個、手球， 唔係。 佢個釘咁樣， 佢有有支棍 嘅，有支棍噶嘛，我唔知叫咩名啊嗰、那個。 高爾夫球。 哦， 係啊，佢又係喺個地嗰度玩嘅， 又揾支棍咁樣打佢。 有冇窿啊？ 有窿啊！ 啊哈，即係都要入嘅， 都 要入 窿 嘅， 係啊，但係嗰啲窿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樣，咪插支旗喺度嘅。 係啊，係啊。 佢哋咧啲古靈精怪喎， 係 係啊、 哦， 例如咧整堆花喺度咧，花堆裏面有個窿， 幾好啊！咁幾開心啊！ 都係同樣諗法， 你要即係打入個窿度喎， 係啊，幾好啊！跟住揾個人瞓喺個地下，一個鼻窿。 你今日系咪食错药咧？ 我觉得系，我觉得系 食咗冇。呢样药几好喎、 啊，真系唔错， 系唔错。 我自己本人都好开心。 系呢、這个高尔夫球咧、啊，听讲咧，即系人考究咧，想话，诶、這個、呢个随缘咧，其实系咪即系而家即系一路 前身 演变落嚟咧？因为其实中国古代咧好多呢啲运动咧、嗯，因为以前咧嗰啲有钱人咧冇嘢做啊嘛， 系啊， 系啊，咁啊日喺度玩波啦， 系啊， 打波啦，咁、嗯、由其实由春秋战国一路开始有去到唐朝、宋朝，因为宋朝你自己繁华噶啦，系、咪？又有烧嘢食，又有人送外卖，你记唔记得 啊？记得， 系 啊， 送外卖，好似而家有咁嘅，嗰阵时一路咧呢啲运动都一路兴起噶啦，咁、去到踢波啦，速谷，速即系足字头，做个成就嘅就啦。呢、這个字嘅意思系乜嘢啊？ 唔系 踢啊，唔掂落地下， 嚟啦， 搵个踢， 系啦，踢嘅意思。 啊 个谷咧系咩意思啊？ 个波 系啦，以前个波系咩做嘅？ 行 足。皮做， 皮做咩皮啊？ 皮做嘅， 皮做 马皮、牛皮、羊皮。 你做咩皮啊？ 我唔知道啊，问下啫嘛。 牛皮， 牛皮 系啊，起初有 襟踢咯。 系啊，起初有即系有规定嘅，两块皮，跟住一路 develop 到六块、八块。而去到宋朝咧，就改成十块或者十二块。 嗯， 里边个波足球里边系乜嘢啦？你估？ 实 心 牛，实心牛啲肠， 牛肠。点解系牛肠？你讲？ 因为一踢嗰只爆咗之后咧，啪啤飞啲嘢出嚟。 嗰样嘢里边啲嘢食唔食得噶？即系咪一啲植物嚟噶？ 起初就唔食得， 稻草 唔错。 吓、起初唔食得，即系之后系食得噶咯喎。 系啊， 咁、我真系啱噶啦喎。 稻米， 糖， 糖， 糖， 点解会系糖啊？ 因为又系咁样踢爆嘅之后，啪！ 哦，去攞嗰个花 田 烤嗰包嘢， 唔系啊， 系咪米？ 起初系羽毛， 羽毛， 羽毛太轻啦， 系啦，跟住再改用一种动物嘅内脏嚟做， 动物内脏 系乜嘢？ 我估啱咗， 唔系 猪，羊， 猪， 羊心。 鸡 唔系， 鸡有阿妈嘛？猪羊 系咪都系呢啲嘢？ 动物嘅内脏， 动物嘅内 鸭内脏，内脏，因为内脏咧佢好得意嘅， 系 佢嗰嘢咧充气， 充气，我羊肠 唔系 牛嘅肺， 唔系 猪牛羊鸡鸭 哦， 其实系啲动物嘅，系个膀胱。 哦， 但系边只边咩动物？ 佢冇讲，系啊，动物嘅膀胱，因为咧可以充气嘅，佢有重量嘅话呢个波， 即系佢哋可以重啲，又可以冇咁重。 诶，唔系规定几重嘅。 哦， 你估几重啊？ 有几重啊？我谂有十磅啊。 我谂唔止， 保龄球八磅。你点踢啊？我踢佢烂啦！ 踢唔到咁咪踢 咁咪考会功夫咯， 踢到天黑。 老师今日你个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因为由朝早已经个肺咧好唔掂。 我知啊，但系 OK 啊， 唔系十二两， 十二两 系啦，即系指定十二两，十二两就一个足球啦。咁呢个足球咧，其实最初咧。是啲表演項目嚟嘅， 系咩？表演俾皇帝睇啊！ 冇錯，真係聰明。 有幾啊？我撞嘅啫，我頭先內撞都係撞嘅啫。 我知， 係啊，牛腸。 咁以前咧，呢個足球咧，你估男人踢定女人踢？ 女人踢 踢啊啦！ 嗱，俾皇帝睇嘅女人 踢，宮女踢， 男女一齊踢。 哇！混合。 混合踢系啦， 嗰啲系咪太监啊？太监同宫女，皇宫里边冇咩男子啊嘛，因为 唔知系咪太监。反正佢着咗足球员嘅衫，以前一样有衫噶。吓系啊，有即系球员有衫。 咁会唔会交换球衣？我问 有冇 随 身掉高？ 老师冇谂， 赢咗随身掉高。 咩啊？咁你即系同而家咁似？ 我冇谂过。 系啊，有冇？有冇射十二码？ 有冇手球？有冇犯规？ 我话 有冇名宿？即系佢踢得劲嘅话，佢会唔会有即系？ 系啊， 有件波衫有佢个名咯。 系有冇号数？ 以前球衣咯。 以前你估有冇球射啊？ 球 有。 第一个叫真系一个球射，喺宋朝 系 啊，佢叫做咧齐云。 齐云 系啊。 啊 哎呀，真系 佢踢一齐云，佢踢边个位噶？踢边个位噶？ 唔系啊，呢个足球会嚟噶， 系 齐云社啊。 我要加入， 成个级嚟 啊 ！Football Club，Football Club， 佢真系一个会啊！ 入 会 啊，演会啊，分使钱噶。 知啊， 哇，净系你劲就得噶啦。 系啊，咁呢个 齐云会啊，写低佢先。 齐系整齐个齐， 云咧， 云系 一嚿云嘅云，齐云会。好 社啊， 齐云社 都叫做圆社， 圆社边个圆啊？ 圆形个圆， 圆形个圆， 呢个系即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嘅 football club。 哇，好好啊，齐云社 系啊，呢个名都几有型， 系咪俾啲足球员入噶？定系 足球员？足球员 哇，好好 啊！咁以前咧，佢哋点踢咧？你估 咁脚踢咯？ 唔系我知，即系个比赛形式系点样啦？ 比赛形式啊，个波唔可以点地。 一种。其中一种， 又作中。 其中有一种，即系佢有两款玩法嘅，一种就系射龙门啦，另一种咧就系斗比赛，个波唔跌落地下嘅。 哇！ 系啊， 系咪只手唔写电球啊？ 系啊，唔准。 即系一路控球噶咯，控到过去个龙门度啊？ 呢种叫做白打。 白打，咁咪即系白打咯。 好难噶，净系一只脚咁样兜下兜下，唔跌落地。 佢冇规矩，即系以前嗰啲规矩冇咁鲜明啦，咁又一到十个人参加嘅呢个最主要咧呢一种咧，即系白打咧，其实以前表演俾皇帝睇嘅，即系皇帝面前咁样整下咁样嘅， 系啊，有少少似啊嗰啲即系马戏班嗰啲表演， 系啊系啊，即系踢高，然后攞个头接住啊， 系啊，又顶 啊，顶 住个背脊， 系啊， 控住咁跟住咧又停又踢咁嗰啲啊嘛， 冇错啦， 好有型噶， 系啊。呢个咧就叫做白打表演，系啦，即系总之咧喺个身嗰度咧，唔可以落地，波唔可以出界， 落地嘛， 唔可以出界。佢嗰时有个框住嘅，唔可以出界咁样，系啦。但系斗来有个人好出名嘅，叫做高球， 高球啊， 系啊， 佢出名就系佢玩得好叻， 球哥系啊。系啊，球哥玩得好叻嘅，咁於是咧，佢真係俾人哋拉咗去齐云社啊！系啊，因为太劲啊，做 man 把。另一种咧就叫做除咗呢个就系足球啦，另一种，但系佢系建筑个足，两队比赛嘅， 叫建筑个足， 系啊，两队比赛，不过好得意嘅， 整個球場咧冇界嘅， 中意點踢 任踢啊， 係啦， 咁踢翻屋企得啦，正啦、啊，我最中意呢啲啦，跟住一打開個門有好多足球喺裏面， 你要咁多足球嚟做乜嘢？ 我唔理，總之你冇規矩嘛，咁你都要完噶個賽事，咪踢翻屋企啊？ 其實咧，佢都有咁樣，佢都有龍門嘅，不過咧。這個龍門呢是兩隊一起踢的。 哦，同一個龍門。 是啦、嗯、但是呢他不是就這樣踢入個龍門就贏了。嗯、那個龍門呢中間呢做了一個洞在這裡。 踢穿它。 叫風流眼。 風流眼。 是啊，即是你要將個波呢踢入個風流眼那裡呢、嗯、先有分的。兩隊鬥快踢入那裡。嗯、但是呢沒有時間即是沒什麼限制的、哦、這樣東西。但都挺難踢入去的。 那挺好，即是沒有守門員了、以前。 沒有的。是啊，即是鬥踢 入。但是挺難踢的，如果沒有守門員就踢埋去囉。 即是難在乜嘢？那個風流眼 好細 嘅，高同埋都幾細下嘅。你諗下都幾難踢， 難啊！ 好難， 即係你下下都要踢佢上去 啊！係啊，係啊！你又知呢個姿勢好 係咪？唔係咁真係啊嘛！即係你要踢佢踢上去啊！佢有時有啲嘅就係其實你射十二碼嘅時候咧，喺地下度咁樣插埋佢噶嘛。係 啊， 咁即係你可以用呢個咯，即係風流眼喺上面。 一路着作佢，俾老师斗一分钟。 我已经作咗。 好，跟住到梁昌昌。 听住听住。 好。 今日相约马老师去射箭，点知佢话要踢足球，搞到我好似一个陀螺咁转，失咗一跤。 好嘢，好嘢，好嘢。 我听完你个仲辛苦啊！ 我所有嘅运动摆晒， 好嘢，好梁小姐， 我早有准备啦、欸。 射入风流眼，金牌有排叹。 嗯，好啱啦、嗯。以前咧，即系虽然踢波啦，佢哋咧都有规矩就叫做咧十紧要十警戒。 嗯， 十紧要十警戒， 系啊， 个规矩。 我谂咧又唔可以撞人，唔可以踢人， 系啦，唔可以有身体接触嘅， 系， 即系你唔可以撞佢。系啊，但系同埋一定要着一套衫嘅，即系个个都有规有矩，同埋男女可以一齐落场比赛嘅。 几好啊，咁样 有几好啊？ 咁样咪会开心啲咯，大家玩得。 系啊，男仔唔开心咩？ 嗱，你唔觉得系嘅咩？有时譬如可能你睇足球嘅话，啲女仔就喺度坐喺侧边嗰度喺度嗌。是不是？但如果你可以一起下去玩的话，我觉得这样才能够有这个大同的感觉。 是啊，一起玩一起撞一起踢几开心。不过男仔着数一点，因为男仔的体力劲一 点。哦，这样 是 吧？ 是 啊 是啊。你有少少不公平啊。 但是如果你这个感觉踢风流眼，我觉得 OK， 因为我觉得他技术 技术 很 要 多体力。 是啊是啊， 因为你是同一个， 佢嗰、那个即系个有个高度喺上面嘅，同埋、 啊、 有个窿，咁你将佢踢入去，冇、守门员，因为你咁高都守。 但我想问一样嘢，有冇两队竞赛噶？ 两队竞赛， 都系两队竞赛噶嘛？ 嗰个风流眼， 咁、我觉得 得一个风流眼啫，即系唔系打对面。 知道。 咁、每一队我有几多个球员啊？ 十个。 十个球员。 系、 哇，咁咪二十个人喺度追咯、 啊。 哇，咁啊即系如果咁都 OK 啊？如果你话你十个嘅话，你五个男五个女啦，定 系 每一队都系五个男五个女咁样，我觉得 OK 啊。 啊 听听下，喂，啲走咗你都唔知 道，翻咗屋企 佢走去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话，早前收多咗车费嘅四条小巴线，包括501A、501C、501K 同埋501S， 营办商富明有限公司即日起以唔同途径向受影响嘅乘客安排退款。八达通话，受影响的乘客可以在明年4月30号或者之前透过八达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去全港51个八达通服务站，给多了的车费会退回落同一张八达通卡。小巴营办商亦都会派员在指定时段，即是每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和傍晚6点到夜晚8点，在粉岭联和区和满街公共小巴总站协助受影响的乘客办理退款。 至於以現金俾車費的受影響乘客，可以在9月4日或者之前，在指定時段去到和滿街公共小巴總站，向小巴營辦商職員提供姓名和聯絡等資料，即場以現金攞返俾多咗嘅車費。消息话，政府正系考虑将自愿医保计划嘅保障范围扩大到中医医院服务。据了解，当局正系同保险业联会沟通，商讨系咪可行，具体细节未定。政府早前预计中医医院可以喺出年年底起分阶段投入服务。自愿医保计划2019年4月起推行，医务卫生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因应第一间中医医院的建设和服务启用计划，政府会适时探讨将中医医院服务纳入自愿医保计划涵盖范围的合适安排。医务卫生局已经主动联络保险业界和中医医院管治团体，促进双方沟通，为日后将有关服务纳入自愿医保计划作出准备。巴黎奥运女子排球项目，国家队在小组赛三战全胜，首名晋级八强，将会同土耳其争入准决赛。国家女排在 A 组最后一场赛事以局数3-1击败塞尔维亚，国家队先以21-25失首局，之后连赢三局反胜，比数分别是25-20、25-22和29-27。法国当局预计巴黎奥运期间会有1500万个游客到访，人流为当地经济带来刺激之余，亦都同时考验巴黎市的旅客承载力。有当地五星级酒店说，奥运期间房价上涨大约20%，令不少游客因为价格高昂却步，酒店订房未满。亦都有旅行社的老板说，有不少游客为了避开奥运人潮推迟到访，临近奥运的生意跌了近30%。但是业界估计，奥运之后大量游客会重临巴黎。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二和三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860点，跌84点，总成交金额57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84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42跌9仙，盈系腾讯控股357.4跌8毫，中海油19.36跌1.04仙，汇丰控股63.25跌2.5，美团106.2升2.2，南方恒生科技3.38升0.6仙，小米集团15.88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61元跌4.6，阿里巴巴75元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7，日元144.99，瑞士法郎0.854，加元1.387，人民币7.146，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3908点，跌2001点。港金报2266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43.57美元，卖出24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 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都系车多噶。新界区方面，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丽景村一带系车多。然后提翻你，青山公路葵涌段有水管急收，九龙方向近梨木道部分嘅行车线系封闭。另外，南区石排湾道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石排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华富道嘅慢线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军澳隧道出口将军澳、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揸车时唔好手持电话或者夹喺膊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 在剧集入面，所有选手都冇戴手套不可。原来在现实中的专业比赛，因为不同款的手套摩擦力都会不同，为了公平，所以统一规定不俾戴手套出赛。亦因为咁，一众演员双手都是布满水泡，仲磨到出茧添。 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三十一。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星期一嘅早上11:08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睇戏嘅时间。今日嘅气温咧系33度，相对湿度71%，最高嘅温35度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0:40已经生效啦。随住呢一个天气嘅变异咧，越嚟越热咧，其实大家有冇谂过咧，会唔会终于将来有一日咧，我哋呢个地球咧？是住唔到人嘅，你有冇谂过噶？ 唔会，好多电影一定会住到人， 系咪？好多电影咧就用呢一个世界嘅变异啊，或者甚至可以话世界末日啊嚟做呢一个主题啦咁样。咁我睇咗一套戏咧，叫做《极乐帝国2154》，麦迪咪做噶，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啦？ 2154 咧就系个年份，即系话咧去到2154年呢一个地球会变成点咧？ 就百几年喎。 系啦，有几个问题咧，即系好多科学家都有讲过噶啦，例如话人口。爆棚啦，即系太多人啦，天气变异啦，又或者咧染污嘅问题啦。咁讲到2154咧，呢一个地球咧，戏里边就已经形容为一个不能再居住咁。 点解会系2154嘅？佢点样定喺呢个年份？ 佢乱定 嘅， 乱定嘅咋？又冇乜特别噶，系啊， 151都得噶你。 系啊，154。咁咧就话呢个地球咧已经由污染啦、人口爆棚啦，同埋经过战乱之后咧，好多地方都已经系即系烂茸茸噶。咁所以咧，全个地球最有钱嗰啲人咧就一搬咗去一个叫。 唔係火星，係一個人工嘅太空站。而呢個太空站咧，佢係模擬地球最美麗嗰個圖畫做嘅，即係有山啊，大家住啲好靚嘅獨立屋啊，有曬花園啊，即係最靚嘅環境啦。而最唔同嘅咧就係話。到當時呢個1954年嘅時候咧，佢哋每一間有錢人嘅屋咧有一張牀，呢一張牀係點樣咧？瞓喺上邊，撳個掣，佢 scan 一下咧，可以任何病都醫到啦，同埋係老人家一 scan 咧會變翻後生啦，即係話有錢人咧係可以擁有呢一個咁靚嘅 永生噶咯， 永生喺上面住，窮人咧就全部喺地球嗰度咧，俾啲機械警察嗰啲 robot 咧係要佢哋做翻工廠啦，即係個呼吸空氣好差啦，住得好窮啦，食啲好窮嘅嘢啦。 咁邊個界定佢有錢定係窮人？ 咁佢就冇講啦。即係總之你又有錢，你咪可以俾一嚿好大嘅錢，你就可以住上上邊啦。我相信係咁樣啦。好啦，咁呢個麥迪文咧就係一個叫做偷車嘅慣犯，因為佢細個咧住喺孤兒院，喺咁窮嘅地球，佢仲更加係喺孤兒院出世，咁所以佢係好窮嘅。咁 好適應到地球生活啦。 係啦，做慣偷咗一輪車之後咧，佢即係叫做做翻工廠啦，即係會做翻正當嘅工作。但系咧，每一次咧，當佢排隊要坐巴士嘅時候咧，有啲機械人經過咧，就一定搜佢身，因為佢哋 scan 到咧，佢身上咧嗰啲叫做 偷 過去嘅記錄嘅咁樣咯。咁就係講啊，有一次佢喺工廠唔小心咧，困咗一間房裏邊，俾啲輻射射咗一段時間，5日內佢就會死噶啦。 係， 於是佢就諗辦法上去。坐飛船上去嗰個叫做人工太空站咧， 我瞓嗰張牀， 瞓嗰張牀啦。與此同時，佢一個叫做童年嘅女朋友咧，同佢講：而家嫁咗人噶啦，我個女患咗血癌啊，你可唔可以帶埋佢上去啊？咁樣，成個過程就係佢點樣去以一個窮人嘅身份飛上去咧？而呢一個上面個太空站咧，就係呢個 Judy Foster 嘅部長咧係睇住嘅。一有人飛船咧，嗰啲叫移民啊，非法嘅移民咧就。咁就炸射咗佢噶啦，就都几紧张嘅套戏，同埋都讲到好多穷人、有钱人嗰种嘅差异啦，人嘅价值啦吓，或者地球将来会唔会真系好似佢所形容咧，去到咁惨咧，烂融融要搬去第二度住咧咁样。 但系佢嘅前女友点解唔揾佢老公，自己老公？ 哦，冇咗老公噶啦，即系佢而家系一个单亲妈妈，照顾一个有病嘅女儿，就哎佢，你带我女上去啦咁样。咁最后成唔成功咧，或者个地球会点咧？咁我睇呢套叫做《极乐帝国2154》嘅， 好 的 okay, 好。 我要介绍嘅呢一套咧，叫做《车顶上的元天上帝》。 元天上帝， 元天上帝系啦。咁就係其實係一個係啦，原我唔知係因為佢喺台灣地區度會有人拜嘅一個神，咁其實咧就是台灣地區嘅一套電影啦。導演咧就係黃文英，佢係位女導演。其實嗰陣時候咧，佢同阿侯孝賢咧係好有深厚嘅感情，因為嗰陣時候嘅侯孝賢咧就揾佢去做一啲嘅就係電影嘅美術指導嘅。今次咧就係自編自導啦，同埋佢就係裡面嘅故仔嘅話咧，都係來自佢自己有少少嘅一啲故事嘅。好啦。咁演员方面嘅话，哇，华丽级嘅演员啊，有林依晨，仲有嘅就系周渝民仔仔啦，同埋再加上有阮经天以及张孝全嘅。 哇，张孝全 系咪好犀利？ 偶像 好犀利。咁因为其实呢个真系一个华丽嘅组合嚟嘅。因为如果睇开一啲，譬如可能台剧啊、台嘅电影嘅话，呢四个其实基本上你都会好想睇佢。而监制方面就系侯孝贤先生。咁我都好开心嘅，就系最近你都会见到有好多佢哋嘅电影咧，都系揾一啲比较有老资格嘅前辈去监制啊。一啲比可能系新嘅导演，佢哋希望可以咁样去带住佢哋，可以喺呢一啲嘅电影嘅制作方面嘅话咧，有多啲唔同嘅 一路成 嘅火花，系啦。咁其实咧喺摄影方面嘅话咧，都值得一讲嘅就系余正平啊。咁其实咧佢有好多，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嘅话，佢有好多嘅即系电影嘅话，佢都有参与嘅。好啦，咁先讲讲嘅就系周渝民先啦。咁今次嚟讲嘅话咧，好犀利，因为一人饰演两个。我识嘅仔仔嘅话，仲系停留喺流星花。 二十年前，即系一个靓仔，演技比较自恋嘅。我正想问你呢个问题，就系话二十年后 佢 仔仔嘅演技 就系啦，仲要系一人饰演两角， 得唔得？ 系好嘅，一个咧就系饰演女主角嘅阿公， 阿公， 阿公，佢嘅老人家。 你想想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几 大挑战。 一个就是偶包一定要全部放低晒要化一个老妆。重要的就是要懂得讲的是三个不同的语言包括有日文还有的就是他们的台湾的闽南话以及的就是国语。所以就他在里面的话你会见到做了很多功课。而且就是演个女主角的阿公的时候的话个化妆完全是能够令到你入信的。他讲的是他日治时期的时候的台湾地区究竟那个生活是怎样的。拍得也都非常有童年往事的感觉。好啦咁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做一个叫建筑师叫傅春山。那就是跟女主角呢有一段的就是非常之拉扯的关系的。好啦要介绍埋的就是林依晨他是一个电影的美术指导。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演我们的导演他所做的事是一模一样。他的名字叫做傅月 ,ok? 另外就是阮经天。阮经天其实嘢唔多但其实都有用的。他的穿插是一位古董的富商他就叫做月先生贝月明先生那个月。我想我问你个读音啊。嗱先讲讲的就是女主角呢傅月呢同埋呢三个唔同嘅男人之间嘅一啲嘅关系。错综复杂你諗下。 错综复杂。 错综复杂嘅因为一个系你阿公一个就系一个你嘅爱人另外嘅一个就系一路都好鍾意你好欣赏你但系你唔知点解唔同佢喺埋一齐。佢又有钱佢又高富帅。即系呢啲咁样嘅嘢佢拉拉扯扯有好多呢啲咁嘅嘢紧扣咗喺里面。好啦咁首先要讲讲嘅就系至少呢就应该好锡佢嘅阿公啦。即系阿仔仔所主演嘅另外嘅一个角色啦。佢系一个好坚毅同好正直嘅男人嚟嘅。喺日治时期嘅台湾地区嘅话呢佢经营旅馆嘅。 哇 ,ok? 咁佢就过过有一啲好日子啦因为旅馆嘅话你知啦多唔同嘅人出出入入出出入入。有啲好嘅日子亦都试过嘅就系可能喺日治时期嘅时候有一啲嘅 战 难系啦亦都有一啲嘅艰难嘅日子嘅。就算点样都好佢都会系一个即系好朴素同埋一个对人好好嘅一个人嚟嘅。所以其实女主角喺佢身上嘅话系学咗有一啲嘢亦都觉得因为咁样嘅话希望第二时可以揾嘅男伴呢都系要好似阿公咁样嘅。同埋嘅就系觉得好正佢里面呢有好多嘅就系就算佢去酒店即系阿公锡佢锡到去应酬嘅话都带住佢。 我想问一下阿公呢个角色呢佢系咪恤衫西装 冇错 阔脚西裤咁嗰只。 即系干干净净企企嚟。 但佢嘅发型呢 发型就是一些剪了是 即是你 說阿公的髮型鮑魚刷那些這頭咯 即是他沒有保留自己的靚頭、 啊其實他就去應酬的時候他都要帶著這個孫女的話說的就是因為他的阿嬤就會說我要個孫女去看著你、你明白嗎 明白 他沒有所謂因為他去到的話他都不是什麼風花雪月的都是跟你喝酒啊聽下歌啊即是附庸風雅一番的那令到呢這個女主角的姿勢就見識好多嘢啦，你谂下， 系啊，佢有机会见识喎， 冇错， 见到啲细叔伯。 見到啲細叔伯同嗰啲即係酒家嘅女仔點樣， 啊、 但係自己係阿公就唔會咁嘅、 啊。 但係亦都見到嘅就係女性嘅温柔，即係著啲旗袍有幾靚 啊， 係咪啊？ 婀娜 多姿啊，著住啲高踭鞋啊，化妝啊，佢哋嘅裝潢啊，去到呢啲咁嘅酒店或者華麗嘅場面啊，食啲乜嘢啊， 係啊， 清楚曬。 細 細個就已經知啦，所以第時大個嘅時候做一個美術指導嘅話，咪啱曬， 啱曬，係 咪 吸曬所有嘅嘢？ 咩年？咩年龄嘅时候嘅话，乜嘢嘅时代嘅话，有啲乜嘢嘅嘢，着啲咩衫，佢哋嘅家私系点样，嗰啲人系点样嘅，清楚晒。对于一啲嘅古早嘅嘢，佢系特别有感情嘅。做人亦都系，即系希望有呢一份嘅坚持啦。对于恋爱都系啊，但系无奈俾佢认识咗有一个已婚嘅建筑师， 渣男 就系仔仔啦。你唔可以话佢系渣男，但系佢哋两个之间嘅关系，你觉得嘅就系唔系可以一言到就讲晒嘅？ 冇得开花结果。 男嘅咧就成日都讲话、我离婚噶啦。 啊，呢啲好多人 你明嘛？ 经常会讲。 系啦，但系就因为个仔仲好细，所以咧、就俾多少少时间、 我同老婆冇感情噶啦。 又冇咁夸张嘅，咁但系就系女嘅话咧，就以为其实咁样就得噶啦。我只需要你爱我就 OK 啊，我唔系要，我唔系要你要去抛妻。妻子同我喺埋一齐，所以佢哋两个之间嗰个感情系好奇怪嘅，难以言喻。咁只要个男人一 call， 佢又去。 系啦， 你明嘛？ 我明啊， 即系又咁样嘅。咁重要嘅就系个男人啊，懒系好咁样嘅，就成日都会同佢讲下嘅，就系佢屋企啊，佢太太啲嘢啊，讲下佢屋企啲嘢啊。 個女人就會好抗拒，佢會覺得佢就話：我同你喺埋一齊，我只不過係想同你喺埋一齊嘅你， 唔想睇 你同我講你屋企啲嘢做乜嘢，係嘛？仲有個就係話，你同我講完之後嘅話，你又俾我聽，聽完之後你又問我難唔難受？ 嗯， 我覺得好正呢個對話，係咪？做咩啫？你咁想點啫？ 喂，我 咁想點？ 我又想問， 請講。 点解又要揾仔仔做咧呢、這个角色？ 我唔知道，哦，就是因为嘅就佢想揾翻一个好似阿公嘅形象嘅一个男人咯。 哦，明啦。 咁最好就系两个都系佢演啊， 明啦。 我觉得系咁嘅安排咯，但系点不知无奈嘅就系佢系一个唔系咁嘅人咯，吓、 嗯、 佢、啊、就是一个拖泥带水嘅人咯，就同佢阿公唔同啦、嗯嗯。 哦，即 系 好大对比， 好、嗯、大嘅对比啦。咁、嗯、最后咧就辗转反侧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啦。咁啊，阮经天嘅话其实就系一个佢去借一啲道具嘅时候而识嘅一个古董嘅富商。 嗯， 系啦，就成日都好欣赏佢嘅，但系无奈嘅就系林医生对佢就冇乜嘢感觉嘅，即系觉得所有嘅嘢，你虽然系话叫一个古董嘅富商，但系你啲都系堆砌出嚟嘅。 系啊，即系冇生命，冇内涵。 冇错，你唔系对嗰啲古董系真真正正，因为佢有时光嘅洗涤，或者你唔系感情而去收嗰啲咁嘅嘢，而你系因为一盘生意，所以你会中意古董嘅。所以其实佢同佢嘅就系永远都会系陪下我就算噶啦，即系呢一种嘅。系啦，总之两个唔可以喺埋一齐啦，摊唔着啦，所以叫。好啦，最后因为佢嘅爸爸有病，咁所以咧阿符月就要辞工，佢翻翻去嘉义嗰度咧，为咗要照顾爸爸，反而会更加了解屋企。原来佢就信奉咗有一个元天上帝啊，咁、那个庇荫之下嘅话咧，佢觉得呢个家族因为经过有好多嘅啲兴衰或者系点样嘅话咧，佢都系保佑住嘅。保佑住你哋嘅，咁就好得意嘅。喺个车嗰度，点解会叫做车顶上的元天上帝咧？就系屋企人觉得嘅，就系话呢一个元天上帝保佑住整个家族嘅话，佢要有一个符啊，就系呢个元天上帝嘅符啊，系贴喺个车顶度嘅，系啦，就系咁样。咁跟住佢就系话，即系了解到嘅就系原来自己最喜欢嘅、最想做嘅嘢系乜嘢咧？好似阿公咁样经营一间旅馆， 到最后尾简朴得嚟，好有味道。 即系其实到最后尾，其实经过风风浪浪、兜兜转转。到最尾嘅时候都去翻翻原点，就系、是、你阿公做过嘅嘢，原来有好多嘢嘅话喺嗰阵时已经种落噶啦， 潜移默化咗。 以及嘅就系喺呢一个嘅旅馆里面嘅话，收藏晒再有所有盛载晒所有佢旧时嘅回忆。你谂下几好，将、 啊、 所有嘅家私啊、氛围啊、感觉 啊、 环境啊布置翻嗰一样嘢，亦、 啊、 都开翻喺个车站嗰度。咁、而到最后尾嘅时候嘅话就。究竟佢同一个乜嘢嘅人开始呢？咁呢个我就唔再讲啦。咁就开始属于自己人生嘅一页啦。 哇！我想问下张孝全演咩角色啊？ 嗯哼，咩角色？ 哦， 系啦，细细个嘅时候就识咗有一个人嘅。 最中意睇张孝全，我讲真， 佢 系 好嘅， 好有男人味嘅一个演员嚟嘅，系、 好难得，我觉得嘅就系话，即系我一定专登要睇仔仔啦，因为正如你所讲嘅就系话，我仲系停留喺《流星花园》，我嗰时候访问佢嘅时候， 系、 你谂下， 你访问佢嘅时候，佢当时系点啊？ 唔 识讲 嘢噶，自乱，同埋嗰阵时候 F4 嘛， 系啊， 系啦，嚟嘅时候， 嗰、 那个 靓仔， 靓仔 咯，有外形咯。 系啊， 偶像劇咯， 啊、 但系冇啦，佢洗晒呢啲嘢， 系 啊。咁同埋头先你所讲嘅张孝全又系啦，又都系我喜欢噶啦。 阮、 经天因为周处除三害之后， 啊、 我觉得佢系真真正知道乜嘢系为之一个演员啦。 哦，即系升到另一层次啦。 佢今次都做得好睇嘅，系、啦、 啊， 佢不温不火，但因为佢嗰条线嘅话唔多，咁、所以我觉得就 OK 啦，即系一个成功嘅有钱人咁样咯，成功嘅一个古董富商。 好。 Yeah. 好 好， 多谢到你 介绍呢套电影咧，就系默杀，默系沉默嘅默，杀系杀手嘅杀。呢一套电影最近喺国内上，反应都几好。咁呢个导演咧，我留意咗，呢个导演咧就叫做柯文利，男士嚟嘅。佢2014年出道，已经一鸣惊人啦。原来呢个默杀咧，佢2018年已经拍过啦。当时咧亦都攞咗好多奖，喺台湾地区攞咗好多奖。咁后来咧，因为佢电影里面有一个角色出现咗啲状况，成套戏 唔 上 得， 系啊， 再嚟过， 再拍， 好嘢。 哇！呢、這个真系有情有义啊！原来嗰个戏里面嘅女主角张君宁咧，就系佢嘅女朋友。 咦？台湾地区嘅演员嚟噶喎？ 系啊系啊，张君宁，佢即系呢个柯文利个男朋友，即系睇翻啲报道啊吓，佢帮佢筹钱拍呢套戏。 哇！有情 做女主角，本来2018年个版本唔系 佢 女主角，系啊，咁佢就我觉得呢、這个。 即係睇翻啲周邊後邊嘅嘢咧，我覺得都幾感人嘅。佢原來呢個導演想講咧，沉默原來真係可以殺人嘅。呢、這個故事表面睇嚟好簡單，有一個女仔又係響學校欺凌啦。咁佢係啞嘅，其實佢唔識講嘢，佢細個識，係佢被欺凌。啲人咧整蠱佢啊，每間佢喺嗱呢個故事發生喺太平洋一個島國。冇即係冇國家名嘅，但係都係有中文啊，講普通話嘅。OK， 咁個設定就係咁樣樣啦。咁另外佢仲 即 係 虛構一個地方， 係啦，佢仲有一個同班同學，咁又係一個女仔嚟嘅。呢、這個誒、又係被欺凌嘅。咁佢哋兩個之間有個友誼喺度。咁但係咧，欺凌佢哋嘅女仔咧，一個一個開始被殺、被消失。咁、而呢個媽媽咧，即係張君玲啦。佢嘅角色咧就係話，佢要保護呢個女，佢成日都唔俾佢參與太多學校嘅活動嘅。咁後來發生咗好多命案。我哋有香港演員吳鎮宇，就是、當地嘅警官，佢去查案，查查下發現好多嘢。原來呢個張君玲咧有虐兒嘅個案，虐待個女。 嚇！ 係啊。咁呢個故事我真係覺得好錯綜複雜嘅。原來呢、這個張君玲嘅老公係呢個佢個女嘅繼父。呢、這個老公咧又對阿張君玲咧拳打腳踢。最後咧就死咗。咁邊個殺呢、大家去睇下。我覺得呢個故事真係錯綜複雜，大家一定要睇到佢最後尾一分鐘。你就會知道所有嘅佢真係千絲萬縷， 佢 hold 到最後一分鐘先開始啊， 扣得好緊要。全部都合理嘅，我認為合理嘅，同、埋一路你會好緊張嘅，個心卜卜卜卜卜卜咁跳。 你會唔會不斷咁樣估究竟係邊個殺㗎？ 有， 但係會令到你覺得有 surprise 嘅，係咪？ 同埋個導演嘅功力真係好， 因為聽落去就似係張君玲咯。 你自己睇，你自己睇，系啊，真系啊，好好精彩。个导演嘅功力又系好好。例如我讲场戏啦，就系嗰、那个老公又虾啊张君玲打佢啊乜乜乜乜，咁然后赶佢出去攞个铁闸夹佢嘅手，夹到佢手好痛，佢咧就走咗落街。咁咁啱咧，下边咧有一个开榴莲嘅档口，佢见到把刀，好嬲。攞住把刀冲上楼，下一个镜头、那个男人条喉咙即系啦被伤害啦，死咗啦、就系咁啦，交代咗啦。 理论上梗系佢啦，系咪先？ 系啦，咁但系你睇落去啦，我觉得、哇呢、這个铺排导演佢用即系电影镜头讲说话讲得。非常好，系啦、大家有时间去睇啊， 好啊， 睇呢啲古凶手嘅戏咧，真系好紧张嘅嗬。但系睇，咦，又好似佢通常会出啲新嘅蛛丝马迹，又好似唔系佢。 系啊，我睇翻过呢个导演嘅访问咧，佢话佢点解会拍呢一套戏咧？佢之前仲有一套戏嘅， 系咯，你头先曾经有 讲，系要误杀。佢拍嘅戏唔多，但系佢嘅风格啊，一路承接落嚟咧，我觉得好有港产片嘅风格。 会唔会系有一啲可能即系少少血腥暴力嘅，有啲暴力美学嘅嘢喺里面？ 有嘅，有嘅，有嘅。咁因为佢成栋楼咧都系残残破破嘅。 系啊，因为我睇咗个 poster，你点解本身你谂住、你漏我谂住大家睇埋同一套戏，点解我弹咗呢一套嘅话，我就唔算啦，俾你睇咁样 啊 嘛。 即系大家有时间去睇下。 好啊 ，OK， 好。多谢推介，好啦，十二点钟听紧呢一个风骚快活人啦，去天气警告生啊，33度气温，相对湿度70%。今日淑女关注咗有咩题目啊？ 犀利啊！一阵间我哋会有一啲特别嘉宾嘅出现，系、啊，唔讲俾你知。 我知啊，听我讲 Angela 少啊。 咁你密切留意， 翻译啊！ 一阵间嘅淑女关注咗，今日天晴，下昼极端酷热，最高气温35度或者以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十二点新闻报告，而家送上，翻嚟我哋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彼得。点样先算系一个快活人？喺我嘅角度就系开开心心做自己中意做嘅嘢，而唔好介意人哋点睇，因为做自己先至系最开心嘅。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喂，莎拉姐。 Hello。 紫罗兰。 好少，好少是马家姐开头先的。 Well， 是啊，好好啊，你好主动啊。 大家好啊， 头都 挺 靓。吓、 啊。 你个头都 几靓，梗系啦，做个头料。 系啊，我知啊。 你同咗马，同咗阿马小强一齐去咩？ 一齐去啊！ 一齐去啊！ 一人同行，一人消费啊！ 我谂住你真系去聊天个聊，原来马小强又系真系 佢都有嘅。 系啊， 你最中意廖云讲嘢噶啦，佢系咪啊？大家都识佢系知道佢咁，好中意嘅。好啦，咁今日我哋真 系 好犀利。 好嘢！ 嗱，话说咧，我谂呢一排大家咧都应该系非常之唔够瞓噶啦，冇错，因为大家都要睇奥运。咁啊，奥运嘅话咧，我哋成日都喺度问紧嘅就系话，究竟运动员系食啲乜嘢可以成日都保持住巅峰嘅状态？ 好有呢个好奇心，想了解一下， 即系佢哋食啲乜嘢，系 啊， 会点样 作息时间啊？ 系啦，又或者随团嘅话，一定有一个好似你哋咁嘅专业嘅营养师、 师 长、营养师跟住啦。 军医啊， 系啦，比赛之前嘅话，又一定要有好系啦，有好多譬如可能食嘢方面嘅要注意嘅嘢啦。 系 比赛中间嘅时候又唔可以肚屙啦。 系啊，要食啲咩小食啊？饮啲 系啊，绝对系啊！ 一阵间脚仔软点算啊？ 系啊， 话受伤冇好讲。 打打下波急都几系喎， 又或者肚屙， 啊、 你点算？我话俾你听， 啊、 又或者想放屁都唔得啦。 系、啊嗯、比赛之前几耐唔可以食嘢咧，但我又试过睇住佢哋打完尾啊，都系。 打打下中間嘅時候食食蕉， 係啊！你喺奧運都見到有好多選手可以食條 蕉 咁樣㗎， 多數都係食蕉喎。點解咧？因為佢哋有提供， 係啊， 唔使錢。 唔係，即係 你介紹過上次， 係因為蕉其實佢都有嗰個碳水化合物同埋方便嘛，你一搣就可以食到啊。 冇錯，又唔使整到成隻手都係。 我想問下有冇提神嘅作用㗎？ 提神、啊、 有甲質有冇啊？ 甲質係幫助去除多餘嘅水分咁樣、 啊、 提神就咖啡因係幫提神咯。 哦、 啊，係啊。 但因為你食嘢都好小心啊，唔係咧你要驗尿咧，話你唔知有啲乜乜乜， 又麻煩咯、啊， 即係藥檢嗰啲啊。 係啦，冇錯。嗱，咁當然啦，我哋今個禮拜嘅話亦都好犀利，所以我哋未能夠揾到嘅就係可能第時會揾到嘅，就喺奧運方面嘅選手，又或者係一啲嘅運動員，講講有關於嘅就係可能运动方面嘅佢哋嘅营养啦，但系今日就住呢一个嘅话题嘅话，懒懒接受一啲掌声，令到我哋嘅淑女关注咗好 international， 升贵添啦，直情 揾到嘅就有系啦 ，multicultural， 同埋嘅就 系 有足球名宿， 系 三位咁多，同我哋会分享一下嘅就系平时佢食啲咩嘅咧， 冇错， 赛前嘅话又会点样准备嘅咧？ 点样食？ 哇，好劲！ 佢哋系咪齐云社噶？ 知唔知咩叫齐云社啊？ 唔明啊！ 咁 啊， 我哋以前咧，好耐之前，中国古代其实咧都有一啲嘅足球嘅 club 嘅，系啦，佢就叫做齐云社啦， 冇错。 即系要学多啲，学唔系估估下学古文， 同埋要听多啲我哋嘅风俗快活。 有啊，唔系佢点会讲噶？ 我好 有 帮你嘅，我今次都要帮你啦， 我特登配入翻呢个呢个 嗰个主题系嘛？ 系啊， 我哋继续， 我错，我错。 好，你今次真系你唔啱。真系 sorry， 好啦，咁啊揾咗我哋三位嘅就 系 足球名宿啦，同我哋会讲讲嘅就系话中意食啲咩嘢啦，比赛前会准备啲咩嘢食啦等等嘅。好啦，要介绍嘅第一位啊吓，好犀利啊吓，科拿， 嗯， 系啦，咁啊究竟即系要食啲中意食啲 咩 嘢？其实我想问咧，运动员咧中意食啲乜嘢，同埋赛前食啲乜嘢嘅话，有成某样好大嘅分别噶。 其实有关 系 嘅， 系咪先？ 你运动前你食嘅嘢你唔好。俾佢俾啲佢冇食過嘅嘢佢啦，因為你唔乖咁，你個腸胃唔舒服咁樣係咪先？你又驚一陣係啊？ 我冇諗到呢樣嘢喎， 會㗎，所以建議嘅時候都會建議翻佢食開嗰啲，係盡量係。 好嗱，咁既然系咁嘅话咧，我哋先嚟嘅就系咧要听一听嘅就系阿嗱哥科啦，佢系中意食啲乜嘢嘅咧 ？Can you share us what's your favourite food? Well, I like noodles. Yes. And anything that's noodle related, I will eat. Yes. So, excellent. So just put noodles. Yeah, just well dried or wet, you know. So put a bowl of noodles down in front of me, and it will be empty that's very soon. That's your comfort food. Yeah. Excellent. Yeah. Not instant noodles, right? No. Excellent. Instant. Yes. 哇，犀利啊吓！好啦，咁我当然咧，好中意食面啊， 冇错，一讲面咩面都得嘅， 乜面都得 啊。咁其实佢咧就话有呢个上帝之称嘅，佢嗰、那个系啊，咁所以咧。佢話佢乜嘢面都中意食，咁我又問佢中唔中意食即係即食面嗰啲啦，佢話都唔中意嘅。咁點解 嘅啫你？ 唔係，即係我問一問。 你吐人哋嘅， 梗係要吐噶啦。咁你即係問證嗰啲就要咁樣吐出嚟噶嘛，係咪？咁所以咧就係話你中意食嘅嘢，佢食到幾多？其實佢都有提過嘅，就話。而家食嘅嘢同比賽前食嘅嘢都會唔同嘅。 我哋又聽下究竟喺比賽前嘅話要食啲咩嘢咧？係咪又係 noodles and noodles 咧 ？Any tips that what you eat before you prepare for the match? Well, obviously not noodles because I think when you're playing, you need plenty of carbs and also plenty of protein. So that's probably what is right for the body. But now that we don't play, we eat noodles. Noodles. Thank you so much, Robbie. Thank you. 哇，好犀利嘅英國腔，我 睇佢真係好 English accent 嚟嘅， 要 protein 咯， 係啊，係咪咁應該係要咁樣？ 佢就解釋話佢唔食。面啦，咁我估计咧系佢即系以前比赛嘅时候咧就会食意粉比较多嘅，咁面嘅话咧其实佢冇食开啦，咁面咧其实都系碳水嘅一种啦，咁我哋当然就要拣翻啲即系高升糖指数。高升糖指數即係話你食完之後好快去到個身體嗰度，俾佢用到嗰啲熱量出嚟。 運動員反而係要食 即 係高升糖指數 運動之前係啦。咁、但係你運動之前嗰一幾日咧，你都可以食翻即係我哋話有啲即係荞麦面啊嗰啲都得嘅。咁、但係你啱啱之前嗰一餐咧，就會建議食啲高升糖指數，即係譬如白米飯啊，即係普通上海面啊。咁點解話唔建議食嗰、那個即食面就是、因為佢油分太多，你唔可以太滯啊嘛，即係令到佢個 跑唔喐啊， 即係、難消化，或者係膳食纖維太多嘅時候咧，都會難消化，咁、要容易消化，即係又會輕鬆地可以即係多啲嘅我哋嘅燃料啊，俾個身體嗰度去做運動， 即係所以係得嘅。即係如果你喺佢哋比賽之前嘅話，就係、要食一啲就係高升糖指數嘅食物， 即係白米飯啊嗰啲。 哇！我最開心係咁啊， 意粉 啊，食兩碗飯咁樣都唔會有呢個罪疚感嗬。 排骨飯， 排骨飯又唔得啦， 因為個排骨就比較油咯。 所以你有冇聽人講㗎？係 啊，即係頭先講嘅即食面比較多， 咪咯， 脂肪。 科娜都冇話食排骨飯嘅。如果佢做翻译就死啦， 代入去啫。 好啦，跟住阿科娜之后嘅话咧，另外仲揾咗有一位嘅就系我哋足球嘅名宿咧，就系二号啦。啊，呢一位咧就系阿沙哥， 冇错， 沙哥， 米沙啦，哇，劲啊！好啦，平时又中意食啲咩咧？你估下， 系 佢平时我觉得burger， 食 burger， 听下咧。 Welcome to Hong Kong. 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 Oh, my favorite food. Well, I like Asian food.So, but you know, honestly, I'm eating everything. Anything in rice and spicy food is good. So, chicken, beef, anything, you know. I really enjoy the Asian food. It must be European chili, you know, spicy. Yeah, yeah, yeah. Not Asian spicy. Asian spicy is too much. 好可爱啊，是不是啊？中意食好多嘢喎， 冇错啊！佢一讲就讲话系亚洲食物， 啊，识食 系啊，因为即系对比起即系头先马家姐估系。漢堡包嗰啲啦， 咁啊單調啲啊， 係啊， 好好單一。 咁你亞洲食物有好多唔同款式啊，佢頭先有提及到食米飯啦， 係啊， 係啊，咁仲有咧就係話又中意食啲肉啊咁啊，咁同埋咧就係話 辣嘢， 辣嘢啦，但係佢強調嗰個辣咧又唔係亞洲式辣，即係唔係 歐洲方面嘅辣，係啦。 咁歐洲方面嘅辣咧，我哋講下佢可以即係。會用嗰啲香草啊、香料啊去做，即係等於咧，我哋講話喺嗰個紅即係紅辣椒，唔係太辣嘅辣椒嗰度提取一啲辣椒素出嚟嘅。咁食上去咧，你唔會覺得好辣噶嘛？咁、 個辣椒素咧，其實咧就係講緊我哋話，即係你做完運動之後啦，其實辣椒素咧，即係辣椒粉啊，佢會有呢個即係鎮痛嘅作用啊。 哦， 係啊， 哇， 咩痛啊？ 即係譬如你會肌肉痛， 即係會酸痛噶嘛， 即係可以令到嗰個會減緩咗啦。 誒，冇諗過呢樣嘢喎。 咁所以即係呢啲即係。尤其是做完佢哋 即係 踢個波都好長時間噶嘛，就會肌肉痛啊。咁其實個辣嘢咧都會有幫助到，即、就、係、是、有鎮痛嘅效果，同埋我哋講即係對肌肉啊嘅痛啊，都係會非常係有幫助的。 係啦，嗱佢中意食呢啲嘢啫。 係啊， 比賽之前又食啲咩咧？ 佢中意都可以幫助到啊！你睇下呢件事幾好。 即是話佢平時同埋佢比賽之前，其實基本上嗰個狀況係一樣。 係啊， 咁狀態係一樣。 係啊，即係如果佢話去比賽前。食辣嘢得唔得呢？因为如果佢身体系可以接受到嘅，亦都冇话唔得嘅，即系惊人哋食完之后，即系头先你哋惊话会唔会要去厕所啊嗰啲，咁佢食开嘅话咧，个身体即系适应到，其实就唔会嘅。 哦，好啦，嗱咁究竟如果系嘅话咧，阿史米莎究竟咧佢喺踢波之前嘅话又会食啲咩嘢咧？要紧张我。 Any food that you will eat to prepare your match? Well, something simple, you know, some noodles or rice. It's and chicken is fine. Just to eat the chicken, I need some meat like before, not only like protein. So, so this kind of food, I always eat before the game.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都系，系啊，都系食 carbs 啊， 冇错， 中意食鸡啊。 中意食雞， 中意食雞，中意食雞。 佢話雞都 OK， 係啊，牛肉啊，亦都有啦，即係 protein 啦，同埋嘅就係高呢一個嘅啊 碳水 碳水化合物嘅嘢， 冇錯。 可能會唔會因為佢係捷克嘅足球員啊？所以佢就係有少少即係捷克籍嘅人啊。咁所以就係係咯，咁所以佢就係會唔會食嘅嘢嘅話，可能有少少唔係好相同。不過口味呢樣嘢又未必關事。 係啊，因為佢一講就會中意食亞洲嘢食， 係啦， 都係 食食啦。 即系辣，尤其是讲煮嗰啲海鲜，会煮到好好味咯。系啊， 正啊！ 咁所以即系话，佢哋即系运动员，其实都知嘅，即系比赛之前系要我哋讲紧嘅 carb loading 同埋 protein 啦，系啊，即系你食碳水嘅时候，即系比你平时食嘅饭嘅份量可能会仲多嘅。 哇！我会好开心， 好开心， 因为我系无饭不欢噶。 唔系，但系你 我系饭苦人嚟嘅。我真係最中意食女飯，我又我食你俾啲飯我 食，食餸先，你齋食飯 真係唔係好使 哦。 係啊，有時中意嘅就係你打個蛋啦，跟住咧，哇！你撈撈撈撈完之後就整少少豉油嘅話，我都可以叫懟一碗飯噶。我好誇張嘅，中意食飯係咪真係飯苦人啦？ 係啊， 係啊，仲夏季咁樣就哇食好多飯。咁即係所以做佢哋嘅膳食嘅話，就多數其實都係呢兩個唔同嘅方向。 冇錯， 係咪啊？ 同埋即係我哋會根據翻。翻佢嘅體重啦，跟住就要計翻嗰個碳水化合物，佢哋要食幾克嘅碳水化合物，然之後再轉化咗。哦，你一碗飯嘅話，其實係幾多碗呢？咁樣咁如果蛋白質都係嘅，根據佢嘅體重，跟住計翻幾克嘅蛋白質，跟住再轉化翻。哦，你肉啊魚啊要食幾多咁樣？咁、 哦、 但係因為你冇食開，你睇翻即係你話我唔一定個飲食要同運動員一樣咧，咁、你就要諗翻你個運動量會唔會同運動員一樣先？ 可能啦， 因为头先马家姐有问啊嘛，系啊，咁即系回应翻佢条问题。 系你条问题好好好，好容易答。我都可以答。 有样题外话， 系 可能好蠢嘅问题。 诶，你唔怕唔怕？ 唔好笑我。佢哋咧，我睇踢波咧，佢哋踢下咧，好兴咬住个香口胶嘅。其实嗰个香口胶甜噶嘛，会唔会有影响咧？ 嗱，因为个香口胶咧，佢个甜，通常香口胶个甜咧系嚟自一啲代糖嘅。 系、 咁你话补唔补充糖分咧，其实就唔系好关事，即系除非佢个香口胶有真正嘅糖。但系你睇翻市面上嘅香口胶咧，佢都用代糖嘅， 系 咁就唔会话直接影响个血糖嘅上升。你话通过粒香口胶嚟补嗰个糖分。補取碳水化合物咧就係唔關事嘅。咁咬香口膠，我諗係可能 個別人嘅一個習慣， 心理因素， 即係幫助佢可以。 其實真係幾好，佢問一啲問題係咪非一般人會問嘅？ 係 咪？但係都係嘅， 但係嗱。 我哋講話，如果佢譬如有啲人會容易肚脹，即係好多 gas，即係譬如楊妹嘅小楊妹嘅之前係會有 gas 咁樣噶嘛，佢而家好咗啲。 佢而家都係 係啊，即係冇咁， 佢會裝係 啊，成日都會放啲 gas 落嚟啊，係 啊， 大家都明嘅。 咁、但係咧，因為如果我哋話要減少嘅即係氣體嘅產生嘅時候，咁、你如果咬香口膠，你成個口有時會開住咁啊，即係除非你唔開 喺個口度出嚟，咁即係 唔係，即係有時。佢嚼嘅時候咧， 同人哋講嘢咪好臭咯。 唔係啊，佢嚼嘅時候咧，變相佢會吸咗多啲空氣啊。 係啊， 咁個空氣咧就會令到即係 肚會脹，反而唔係咁好。 氣體即係等於你飲嘢，你就咁飲或者用條飲筒飲嘅時候係啦，咁你就咁飲咧，你吸嘅氣體係會少啲。咁你用個飲筒飲咧，其實吸個氣係 一啖氣啦， 多啲嘅。 明白。 係啊， 好 嘅問題 係。咁其實我想問一下嘅就係話喺一啲嘅運動員佢哋嘅飲食習慣或者係佢哋嘅運動飲食裏面嘅話，正常人我哋可以從中嘅話學到啲咩嘢，又或者佢可以即係借有啲咩嘢係令到我哋嘅身體都可以係好似咁健康咧。 冇錯。 但當我哋冇可能好似佢哋咁樣嘅係嘛？對四碗飯啫，出賽前咁嗰只㗎啦。 我有機會得。 你任何時候都得啦，任何時候都係比賽嘅狀態，係嘛？keep 住比賽嘅狀態。 咁但食完希望真係可以 要 去 運動 出去噶嘛？ 係啦，就係冇呢part 咯。咁樣咯， 係啊，即係我哋喺佢哋身上可以學到咩？就學到嗰個規律啦，即係你食嘢嘅時候，你有一個即係節制，係 啊， 即係你講緊你比賽前之後，你真係好穩定，好即係個份量，你真係唔會多嘅，你唔會少嘅。 唔可以偷食㗎。即係個意思咪就係咁咯，你唔會就係夜晚黑翻去佢就哇懟個面先，跟住就食啲 energy bar 咁樣係咪啊？ 收埋啲零食係 啊，即係一定唔可以啦， 即係會比較節制啲咯， 守規律啲啦， 冇錯啊，規律性啦，咁同埋佢哋揀嘅嘢食啦，即係你會見到佢哋即係運動前啊，即係準備出賽嘅時候，佢哋唔會亂食嘢噶嘛，即係走去餐廳食啲唔同嘅菜式， 或者打個邊爐啊。 喂，差唔多夠鐘踢波啦，我走啦。整多份牛肉先啦， 你唔好亂嚟咯， 係嘛？咁同埋我哋更加學習到嘅就係話。你去做運動嘅時候，你係需要食嘢嘅，咁你唔會即係太多時候係空肚做運動啦。你做完運動又唔食嘢啦，咁其實就唔建議嘅。咁即係因為你可能有啲人即係佢一朝頭早起身，咁就冇食早餐就做運動啦。咁但係就要睇翻個血糖會唔會有時過低嘅，因為你成晚冇食嘢啦嘛，跟住走去做運動。咁有啲人就覺得即係佢會 咁減肥減得好啲啊嘛， 燃燒脂肪得好啲。咁但係你做完之後你都必須要食嘢咯，咁有啲做完之後又驚，即係啱啱先做完，跟住一食嘢咪好似補翻曬嗰啲卡路里咁樣。咁因為你唔食嘅時候咧，你做咗運動啦，咁你燃燒咗啲脂肪，你有機會個肌肉又會用咗啲蛋白質嘅時候，咁你唔補充蛋白質，你唔補充碳水化合物，你個人個燃料咪少咗咯，就會用咗譬如肌肉嘅蛋白質啦，咁就會即係你個肌肉會下降。 哦，卒之都明白點解有啲人嘅話會即係到最後尾時候，你希望可以增肌，但到最後尾嘅時候就冇呢一個咁嘅效果咯， 肌肉就跌咗咁樣。 所以其實如果是話呢一方面會很重要啦。飲嘢方面呢， 其實飲嘢咧就要睇翻佢做運動嗰個時間多唔多啦。咁通常我哋話你通常做一個鐘以內嘅話咧，你補充翻水分就可以噶啦。咁你做運動之前飲下啦，即係做緊運動嘅時候都可以，即係幾啖幾啖咁樣飲下啦。有時間嘅話，咁如果你話多於即係一個鐘嘅時候，咁你就要睇翻會唔會出汗出得好多啦。即係個做嘅嗰個耐力，即係個運動會唔會好勁啦？咁如果係嘅話咧，其實都要補充翻一啲即係我哋講嘅運動飲品咁樣啦，即係佢會加入咗一啲即係電解質啊，係啊，及時可以補充翻。 因為我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咧？就唔 stupid 嘅。我見到有好多，譬如可能佢哋喺側邊嗰度咧，一打完乒乓波或者打完羽毛球嘅話， 係 啦，嗰支嘢係嗰啲顏色係好奇怪嘅， 係 有時係 有藍色， 係啊，喂，我想買嚟飲啊， 同埋橙色嘅，橙色我都諗，可唔可以有機會係橙汁咧？ 係啊， 係啦，但係我嗰啲係一定係能量飲品， 葡萄糖。 冇 錯。馬家姐買嚟飲嘅原因係咩？即係覺得個顏色靚。 我想健康。 健康咁、你個運動有冇做一個鐘？ 你冇做啊嘛，你冇做運動啊嘛， 即係你頭先又冇聽啦。 係啊， 即係佢哋比賽完嗰時飲啊嘛，我想飲啫。 係係，你飲翻水就可以。 係啦，你就無謂需要補充你嘅電解質咯。係 啊， 冇流失。 冇錯， 係 啊，因為如果你 電下佢啦。 如果你飲咧就飲多咗糖分，跟住你又用唔到，咪轉化咗脂肪咯、你明唔明啊？ 明曬， 你而家先明啊？ 明白。 好啦，我希望你記得啦。 記得。 好啦，今日真係好多謝，係啦，唔該曬阿蘭，亦都幫我哋即係捉咗有兩位嘅名宿，今日咧同我哋咧講咗，係啦，希望大家都一樣健健康康。拜、yea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本港下昼极端酷热。在上午11:00，跑马地气温高达摄氏36度，大埔、沙田、屯门、将军澳和黄大仙35度，西贡、九龙城、观塘和深水埗34度。天文台话，高空扰动会在明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受高空反气旋影响，本周中至后期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天气持续酷热。警方过去两星期在全港多区展开反三合会行动，打击黑社会搵快钱的相关罪行，超过100个本地和内地人被捕，并且捣破多个非法场所和诈骗集团。警方说，涉案的诈骗集团利用伪钞向在网上出售个人名贵物品的受害人进行诈骗，并且邀请面对面交收，以减低受害人的防范。运输署话，早前收多咗车费嘅四条小巴线，包括501A、501C、501K 同埋501S， 营办商富明有限公司即日起以唔同途径向受影响嘅乘客安排退款。八达通话，受影响乘客可以喺出年4月30日或者之前，透过八达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去全港51个八达通服务站，俾多咗嘅车费会退翻落同一张八达通卡。小巴营运商亦都会派员喺指定时段，即系每日朝早9点至下午1点，同埋傍晚6点到夜晚8点，喺粉岭联和墟和满街公共小巴总站协助受影响嘅乘客办理退款。至于以现金俾车费的受影响乘客，可以在9月4日或者之前，在指定时段前往和满街公共小巴总站，向小巴营办商职员提供姓名和联络等资料，即场以现金攞返俾多咗嘅车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或者以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酷热。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908点，跌36点，总成交金额60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84点，升31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17.47跌4仙，騰訊控股359.2升1蚊，中海油19.36跌1.04元，匯豐控股63.35跌2.4元，美團106.7升2.7元，南方恒生科技3.36升1.4元，小米集團15.92跌1.6元， 恒生中国企业61.2元，跌2.4元；友邦保险52.8元，升1.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4，英镑142.93，瑞士法郎0.849，加元1.388，人民币7.134，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4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3,070点，跌2,839点。港金报22,66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456.09美元，卖出2,4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白日梦我》， 由张达飞饰演的女主角林雨京，外表坚强，内心柔软，因父母离异而转校，面对父亲的再婚家庭与陌生的学习环境，对未来感到迷茫，直到遇上班房坐隔离的男同学沈倦，令他人生找到一丝温暖。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0日。 特区政府已经就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我知道大家有好多愿望，而家是香港全力拼经济、改善民生的最好时刻。我会在10月公布第三份施政报告，期望收到你的意见，听到你的心愿，一起拥抱未来。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风骚快活人。 种心跳叫动情，神奇到整天不安定，坐上电单车一样冲过去练高兴，怀着最强傻劲，勇敢表白，哪管别人会截停，一直沉迷你，难道害羞地等邀请？ 也许水星恋上火星，感情蒙蔽你眼睛，其实我被劣评，请你一眼看清。喜欢了你，如果承认造成无止境破坏性，如让你冷静才做个决定，仍然可觉醒。 什么叫爱情？爱爱爱的亡命，想拖着你与世界比拼。 平常人若果中意我是罪名， 假信双恋无需否认。什么叫爱情？爱爱爱的纯正，如恋情是毒药，我吞下去尽管学成。我嘅内承担很多真意。 之后否认，我都很确定，留意这事情，什么叫爱情，爱爱爱得亡命，想拖着你与世界比拼，平常人若果中意我是罪名，一对相恋才需否认，什么叫爱情，爱意痛怎离地，如恋情是毒药 花同眠， 好多人都说女仔好喜欢花，尤其是当收到男朋友送的花会格外开心。我虽然是一个女仔，不过从来没有收过花，反而为自己成日都对着花，全部都是不同的品种，开得很灿烂的花。因为我在一间花店做嘢嘅，我叫做阿May，今年26岁，以前都拍过几次散拖，不过好快就散咗啦。我觉得同人相处有时真系好困难，我又唔知佢谂乜，佢又唔知我中意啲乜。相比起嚟，同花相处就开心好多。只要我用正确嘅方法去照顾佢，佢哋俾我嘅回报就系开得又靓又灿烂，一朵朵。好似对住我笑咁样，每日喺花店度做嘢，我真系觉得好开心。 系， 陈生早晨啊，又买花俾女朋友咧。 嗯，麻烦你帮我拣啦。 嗯， 照翻上次咁包，然后送去佢 office 得。 冇问题啊，使唔使写啲咩啊？ 哦。我写好噶啦， 哦， 等一下先吓， 系呢个系咪？ 呢、一封信 系 咁啊，连埋扎花送俾佢啊。 好啊， 嗱，我张信用卡。 O、okay, K， 你等等啊吓， 唔该。 O K 啦，嗱，俾翻张卡你先。 啊，唔该晒，咁我走啦。 多谢晒你啊，下次见啦、 下次见。 呢一位陈先生。可以话是我哋铺头嘅一个熟客，佢好少讲嘢嘅，但每隔一两个月就会嚟订花俾佢嘅女朋友。我估佢应该系几懂得生活情趣，同埋几锡呢个女朋友啩。不过估唔到嗰日佢订花之后，就一直冇再出现啦。今日迟咗出门口添，上次已经俾老板闹咗一餐噶啦，唔好啦。不如坐的士啦，吓、有车啊！的士啱啱我想伸手去拉到车门，有个人突然之间又跑埋嚟、 的士， 唔好意思啊，个车系我截先噶。诶、系你啊？ 啊，咁唔好意思啊，我头先我以为冇人叫添、啊，你上先啦，咁你翻工先。 其实咧，你去喺边头噶？唔介意噶，不如一齐啊。 哦，咁啊。 吓、 啊。唔阻你嗬，好啦、啊，好啊，唔该晒。 这个世界真是小。我竟然撞返这一位陈先生，仲交换埋电话添。他告诉我，原来上次那扎花是他送给他女朋友的分手礼物。他女朋友认识了另外一个，而且就来结婚了。唔怪之得佢唔再订花咯。之后我哋都有去过几次街，佢总系好似好怕丑丑咁样嘅，讲嘢又唔多，不过就好有礼貌同埋好有风度。每次入一间餐厅，佢就会问我冻唔冻啊？呢个位 O 唔 OK 啊？讲真，最初真系有啲唔惯，唔知点解咧？我觉得佢望我嘅眼神好温柔，好似想讲啲咩咁。终于有一日。 早晨， 嗨，早晨啊！ 我想订花。 好啊，今日想订啲咩花？ 订啲乜？不如你帮我拣啦。 有冇话系啲咩嘅场合，又或者系送俾咩人噶？ 嗯，送俾个女仔。 哦，原来佢识咗个新嘅女朋友。咁好啊，佢中意啲咩花噶？ 哦，咁其实我唔知啊。都是麻烦你让我揀好吗？ 咁好啊，你等一等啊。嗱，包好啦。 哇，好靓啊你包得。 多谢晒。是你喜欢就得啦，下次见啦。仲有嘢要啊？ 哦，唔係。 扎花收咗钱㗎啦 ,OK 㗎啦。 嗯，我知收咗钱。 咁你仲要啲乜嘢啊？ 我想咧，其实咁嘅，扎花咧，其实系想送俾你嘅， 送俾我？ 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你唔使答噶，你谂下先。系啊，我翻工先啦，你谂下先啦，拜拜拜拜。 佢讲完之后，摆低咗扎花，就嗱嗱声咁样走咗去咯。我望住佢嘅背影，一时之间都唔知应该点样反应。呢个世界上，人同人嘅缘分真系好奇妙。透过花，我哋认识咗，而且最后我哋仲结埋婚添。虽然佢只系一间贸易公司嘅小主管，入息又唔算好高。不过我哋嘅生活真系好开心，我以为呢一种幸福会继续落去，直至到最近我患咗感冒，好耐都唔好，而且成日都觉得好攰，做咩都提唔起劲嘅。有一日坐喺街上面度晕倒，最初我以为系中暑咯。经过医生嘅检验，我得到一个我自己都唔可以相信嘅消息，我原来患咗白血病，俗称血癌。 唔好咁担心啦，冇事嘅。 不过医生话又要化疗又要电疗，费用方面应该会好大噶，点算啊？ 唉，唔紧要，有我喺你身边啊嘛，唔使担心嘅，得噶啦，你唔好谂嗰啲费用嘅嘢，我搞得掂嘅。 真啊！对唔住， 诶，傻咩？咁讲啲嘢啫，好地养病啊！嗱，你一定要冇事啊，知唔知啊？吓，阿 Peter 哥，一场同学，你睇下得，今次你都帮我手啊，得唔得？ 阿俊啊，大家系一场同学， 系啦系， 帮得嘅我更帮你啦。 我知。 不过你之前咧喺我哋公司嗰份贷款都仲供紧嘅，我点会再借钱俾你啊？就算我批，公司都唔批啦。 但系你系贷款部嘅主管啊嘛，你话事你话 O K 咁签个名。 喂、OK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我上面仲老细噶，如果我夹硬批俾你，上面一样会 reject 噶。 一齐同学，我话俾你听啊！你资格我被公司裁员，基本上我而家冇入息，同埋我太太最近又 check 都有病，咁所以咧就 要喂，其实咧你有冇同你太太商量下，睇下有冇其他方法啦、啊？ 我冇讲俾佢听啊，我唔想佢担心啊。 你失业佢唔知噶？ 佢唔知噶。哇，佢病紧，我梗系唔想刺激佢，我唔可以话俾佢听噶。 咁点搞啊？ 唉，好啦，算啦，我唔阻你啦。咁唔得， 咪住咪住咪住。咁啦，俊，大家一群同学，公司会唔借噶啦？我私人借俾你啊。 你私人借俾我？ 系啊。 咁点好意思啊？ 唔系点啫？识你几廿年啦，唔当睇住你又难都唔帮咩？ 喂，多谢晒啊，真系唔该晒。 知啦知啦，嗱，你一阵 send 个户口个 account number 俾我，我过住10万蚊俾你用住先啦，有钱先还，唔使急 ，OK？ 唔该晒，唔该晒，唔该晒。我翻嚟啦，咦？点啊你？咩啊？牛牛豆豆咁唔出声？你唔系唔舒服啊嘛？有 几时嘅事啊？ 咩几时嘅事啊？ 我今日本来想你早啲车我去医院，你冇开手机，我咪打去你公司咯。同事话你已经冇做啦，点解你唔话俾我知啊？ 诶，讲咁又点啫？系咪？我唔想你担心啊。 屋企系我哋两个人噶嘛，就算我同你一齐担心都好应该啊。点解你要将所有嘅嘢揽晒上身啫？你知唔知你而家咁样嘅话，我个心好痛噶。 对唔住， 应该系我讲对唔住。由而家开始，无论乜嘢事都一齐面对，好唔好？ 嗯，好。 身体上的痛虽然没有减轻到，但是心灵上的痛就越来越淡。我和阿俊已经将我有病和他失业这件事消化了，大家很努力地在有限的资源之下继续过好我们的生活。虽然不知道前面的路还可以走多久，我们由原本租的那间屋搬了去一间比较远很小的村屋，原意就是贪那些租比较便宜。初初搬去的时候，望住咗嗰个荒废咗嘅花园，我突然间好挂住花店嘅日子。于是我开始种花，大大小小唔同嘅花。生病嘅日子有咗寄托，我嘅精神都回复翻好多。病虽然冇好到，但系我嘅心已经好翻。俊啊，仲记唔记得我哋嗰阵时候喺花店度认识嘅日子啊？ 梗系记得啦，点会唔记得啫？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嗰阵时成条街都有好几间花店噶，点解你会帮衬我间嘅？ 我觉得你好靓嘛，咁唔知点解我就行咗入嚟，我想可能想同你倾几句偈。 你曳啦！你嗰阵时候有女朋友噶喎、 啊，系我知咁有阵时感情系有难控制噶嘛，所以后来佢识咗第二个，我冇嬲佢噶。其实我应该多谢佢添，如果唔系，我哋身边喺埋一齐都系因为咁啫嘛，系咪？ 阿俊啊，应承我一件事啊。 哦，好啊，系咩啊？ 将来到我走咗。可唔可以俾我继续留喺啲花旁边啊？ 你意思系咩啊？ 我同你嘅认识系由花开始，第时就算我唔可以再见到你，我都希望可以继续留喺啲花旁边，感觉就好似你喺我身边一样。 两年后。阿美结果都走咗啦，我根据佢嘅心愿，采用咗绿色殡葬，将佢嘅骨灰撒咗一片茂密嘅花丛之间。望住嗰啲迎风摇曳、好细朵嘅花，我耳边仿佛又听到佢话： 我同你嘅认识系由花开始，第时 就算我不可以再见到你，我都希望可以继续留在花的旁边，感觉就好像你在我身边一样。 阿妹，我会永远记住你，每次见到你的花我就会想起你，想起我和你一起那段日子。今天的你过得好吗？我很挂着你。 为何思想昨天仍然心中眷恋，时候换过了，但情未了，仍似永远未完。为何跟你结识已苦苦的压迫，曾热烈爱过，亦平淡过，长途有你共我。但我相信爱是言尽所有，就算今生不可永久。若你需要，我愿陪在咫尺，但我知道情缘尽了。 从未信相恋到白头，没有要牺牲，也要甘心，无人能我说自由。 为何思想昨天， 相信可永 远在心中眷恋， 只有 情意。从我慢爱过，也有风波， 长路你我共过， 没有 亏欠相欠。爱是原谅宽恕， 就算 永不 所爱， 为何当初 与我？ 但我 所爱， 却已想再相爱，怎爱对待我？ 或许你心从未熟爱。情不可再追，时候换过了，热情未退，谁是最爱伴侣？你的心可会知，我的心未可制止，沉默地叹气，未忘掉你，求一生都想你。 在哪里，仍然可以会一生纪念你。 无论在哪里，仍然可以会一生挂念你。 Hello， 我是陈慧娴。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的呢，就梗是要吃多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啦。那当然同时呢，也都要做多些运动，那身体健康就会快乐的啦嘛。那另外呢，要看多些笑片啦。那么练习下多些幽默感，这样才追到女仔的嘛。那另外呢，你一定要有 positive thinking 喎，千祈唔好转牛角尖喎。咁最后我要讲嘅呢，就係记住要活在当下，做自己喜欢做嘅事，同埋买多啲自己鍾意嘅嘢，买手袋呀、啊、买鞋呀、啊、买衫呀、啊、买水晶呀、啊、连乜都买呀、啊、咁就开心㗎啦。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